北韓朝中社報導，領袖金正恩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的時候說，朝鮮半島的和平進程取決於美國未來的態度，北韓將會對一切可能做好準備。金正恩說，二月在越南河內舉行的第二次美朝峰會，美國的舉動具有惡意，令到朝鮮半島局勢陷入僵局，面臨回到起點的危險地步。報道說，金正恩和普京認真討論進行戰略溝通和戰術合作，確保朝鮮半島和平和安全。金正恩又邀請普京在方便的時間訪問北韓，普京欣然接受。天氣方面，位於廣東西部的一道強雷雨帶正是逐漸向東移動，而同時華東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偏東氣流會在今晚抵達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驟雨逐漸增多，以及有狂風雷暴，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晚上轉吹和緩的偏東風。展望明日和星期日仍然有驟雨，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天色逐漸好轉。現在氣溫是29度，相對濕度 77%。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9,548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20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4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蚊，系升2毫。新万宏源3.49，新上市。中国平安92蚊，跌1.5毫。中国移动74.5毫，升4.5毫。中国铁塔2.18，升3仙。华夏沪深346.2，冇起跌。三一国际3.88，系升3仙。吉利汽车16.18，升1毫。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844，英鎊10.114，瑞士法郎7.692，澳元5.505，加元5.82，新西蘭元5.207，歐元8.7322，每百日元對港元7.02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日經平均指數報22,129点，跌178点。港金现价报11,960蚊，比上日收市升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9.47美元，卖出1,27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伟首先同你讲青沙公路。去翻沙田方向咧，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咁中线咧已经系解封，快线咧仍然都系封闭噶。龙尾就去到大围隧道出口，而家尖山隧道咧，去翻沙田嘅间封咧已经系取消。另外，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第二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深井第二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较早前长青隧道去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咧都已经系拖走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道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繁忙，龙尾西贡消防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受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位师兄嚟，有几个字唔识读，可唔可以请教下咧？ 好啊， 呢个咩字啊？ 陶字。 呢个咧？ 玉字。 呢个咧？ 麟字。 哦， 问嚟做咩咧？ 冇，陶玉麟咁后生就加入乐坛，而且做音乐仲咁出色添。 点解你咁问咧？ 我冇，即系话过你知，登记做选民都系一样，人人都有权投下自己嘅神圣一票噶。 咁即系点啊？ 即系话过你知，如果你都够年龄嘅话，就记得登记做选民啦。 四月三十号下昼六点，油塘大本营地下中庭选民登记启动礼，2019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李君啊，你作为谦虚厨神，会用厨房里面的什么来形容阿一呢？ 好像隔面粉那些细，纯粹那个面积和那个圆度和那个弧度都真的好像一个细。 Hello， 我是李君啊，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4，我是你的后援会。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蜘蛛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射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天，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 ，Happy Friday， 10:12开始节目啊， 系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76%，系比较有热嘅，但系晏啲会好湿嘅吓，因为咧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咁咧晏啲啊吓，稍后时间可能会有狂风雷暴， 都系时候啦，你当佢嗰部叫做咩增湿机咧，喷喷水都好啊，真系好鬼热。 好啊！第一我冇带遮，第二我晾咗衫，咁点算咧？ 你屋企咁大，你个船篷都去到对面海啦，点会淋湿啊？ 晾衫喺个天台度，唔代表佢有船篷嘅，大佬。 好嘢嘅，湿咗再干翻，可能你都唔觉咧。 我都系咁样同阿田讲嘅，唔系最多未洗过咯。 系啊，佢几五毫啊！我话你快啲叫你阿爸去收衫啦。跟住佢话我唔想阻住我阿爸做运动啊，因为如果知道咧，阿爸会觉得收衫系紧要过做运动。 但系收衫 一定系放咗翻屋企帮我收衫。 但系收衫佢本身都系做运动噶。 系咯，唔系去游水啊嘛，一系就要落住雨，我阿爸去收衫，咁样就开始做运动啦。 然后对面又有个阿婶喺度收衫，湿晒身添。 系啦，仔啊，你觉得咁浪漫，麻烦你一阵间去帮我屋企收下衫啦。 冇问题， 我唔止有啲阿婶，有啲阿婆喺度做衫添嘅。 天台的浪漫 啊，都系 要你唔好有一款喺度泼紧事就得啦。我想话，即系唔系想每日提你把扇，因为你把扇越嚟越大把嘅， 同一把嚟啫嘛，换咗好多人啦。 唔系啊，系 再大把咗啊， 大把咗啊。 即系咁嘅，我之前 老板系咁样嘅， 系 咯， 你而家变咗大把，已经成个礼拜有多啦， 都系嘅。呢个咧， 证明我净系留意佢泼，我冇留意佢线啊，真系。 系啊，呢把系我女婿嫌弃我咧，就嗰个叫做我把线之前嗰把线咧太细咧又残啦。佢话你点可以用得着噶咁样，跟住咧佢就话 饼一样咁大啊，大佬而家你嗰个。 我俾把系好嘅你，哎呀，你唔好泼得咁衰，而且影响晒咁样。 你呢个真系好似攞住一底鸡蛋仔咧喺度泼自己块面咁样啊，啪啪啪，好大声啊！ 因为都天气有啲热，咁啊又系每天都系用咗15分钟嘅时间行翻上嚟。 系喂，你想唔想我哋都即系多个外快可以捞下真系？ 多个外快梗系想啦，冇人嫌钱腥系咪？ 仲咪仲要钱又唔知收唔收到啊？但系名正言顺咧，即系仲要系我哋嗰个名望会好好嘅。 咪住先，咪住先，你可唔可以讲多一次你头先嗰句？ 钱啊未必有嘅， 唔系咁系咪有意义嘅工作先？ 好有意义。直情好似吴孟达呃你去学人人有功连，好有意义。 佢讲嘅所有嘢咧，都令到你咧觉得好唔可靠啦，好唔诚实啦，同埋系一单骗案嚟嘅。 唔会噶，唔会噶，即系正如我头先只系幻想天台有阿婆朗衫啫。 你咁开心啦，已经 要开心。但系呢次嗰份工好有意义，系真嘅，真系。家人讲广东话有冇意义先？ 有 意义到极点啦，系咪又系啱晒我哋河车先？ 又真系啱喎，不过 嗱，我哋无形中又教咗一句广东话出嚟啦，河车又出埋啦。 你做义工啊嘛？ 唔系，但系你要俾个原因我，点解我要义工去教广东话先？ 咁啊，因为系宣传 添啊， 宣传。喂，唔系，你两个啱啱好咁搞，好似倒自己米喎。呢个又话要收钱，嗰个就宣唔到。 唔系，我要知道系咩事，冇理由喂，求其又拍下。你膊头喂，帮手做啲有意义嘅事啊！个个都觉得叫人哋帮手做嗰件事系有意义噶。 哦，嗱咁样嘅，因为咧，佢话原来咧近呢几个月咧，佢话已经有好多学界组织 系 将会话咧举办呢个咧粤音朗读测试，就话咧要保育广东话，亦都希望等大家咧唔好咁多懒音嘅。佢话咧早前咧嗰啲学界组织咧就搞呢个测试咧，嗱人数唔算好多。百几个名额，即系佢一早爆晒啦。咁之前咧，亦都话喺记唔记得我哋早排咧，就话有大学里边咧，就将嗰啲粤语词汇就 update 咧，就话一路睇嗰个字嘅时候，譬如话啊，究竟呢个字以前系点读噶？咩你咩你食饭未嗰个咧？ 系你食饭冇啊？ 你食饭冇，好似系。跟住佢话你可以睇埋嗰个粤语长片嗰条片噶嘛？咁佢话原来咧呢度都系一抽咧。其实就系呢个叫做咩啊？保育粤语联盟咁制噶。 哦，咁犀利啊！ 好多嘢喎， 几有意义喎。 系啦， 佢个对象系 所有你想 所有学生、 普通话、广东话嘅人，你都可以去学嘅咁样。系啦，咁咧佢嗰个叫做粤音朗读测试咧，佢就其实即系我有调翻转惊咧，我惊电台突然间话，不如你哋考多次呢个试先啦。 即系俾一节究竟点读啊？咁样 系啦，即系等于老师嗰时都要考基准试噶嘛。喂，所以头先我咁样讲大咗啦，即系话喂，我哋需唔需要教啊？自己舐咗啲格先咋？ 我第一句讲， 我惊 间 人哋 话再读下先， 系咯，我惊间人哋话你要再读过。 但系我认真，而家咧。即系譬如咁啊，我两个细路咧，有时都会秒嘴咧，就话妈咪啊，我啲老师咧成日都真系懒音嘅， 即系讲嘅系老师已经系佢啲同学仔 啦。咁你谂下，佢知道嗰个正音啫，但系譬如国同国咁样就已经系 系两个，嗰个就唔叫懒音，那个读错音啦，嗰、那个系。 哦， 其实我会话好多人根本连错音同埋懒音都未分到， 你有啲同学唔知嘅，咁你咪跟咗老师咁样一路传落去咯，系咪？ 哦，但系呢度好得意喎，譬如我哋唔系不停讲懒音懒。懒音即系， 懒音嘅定义系乜嘢啊？ 系啦，咁咧，根据呢个香港理工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首席讲师张群显，佢就话咧，其实喺语言学嘅概念里边系冇懒音嘅。 哦，咁即系咩啊？即系得 错 音啊？ 音 因为佢话语音咧系会不断变化嘅。佢话当中咧，只不过就有啲应受性就高啲，有啲应受性就低啲。 咩咁有正音噶嘛？有应受性嘅咩？ 有噶，譬如咧， 正就正，错就错，仲要系咁。 有 嘅， 有 嘅发音。 譬如嗰阵时，我哋咪成日讲话，即系嗰个购物咧，购物啊，购物啊，其实一嚟两个都通噶嘛。咁但系可能咧，如果佢啲人话揸正嚟讲咧，正音系购物。购物咁，但系你扣下扣下都冇人话你唔啱噶。 但系呢一个又唔系正音同懒音嘅分别喎。懒音系有啲人佢读唔到嗰个字啊嘛。 系啊，因为佢而家咧有啲人个读法咧，佢举例，佢话咧我哋啲后生仔咧习惯咧将所以嘅以咧就读咗第五声，嗱第五声就系 依以以以以 所以。佢话原来呢背就讲第三声多咯。 第三声啊， 系啦，咁佢话其实大家 声同声咧又。 系啊，嗱，所以玩就玩下咧， 系咯， 好惊噶， 即系好明显，我哋三个冇对教啦。 譬如佢话， 我哋都要学啊。 譬如佢话，究竟系断断续续啊，定系断 断诶 断断续续啊咁样咧？ 咁应该系咪断断续续啊？ 佢话而家都系有好多变化嘅，咁样 咯。其实系咯，即系嗱诶，譬如我哋之前咧，咪有周刊啊， 周刊 系啦，两样定周刊咧，系咪啊？即係嗰啲咯， 禮禮券定禮券咧？ 咁所以 呢啲即係我哋就會有陣時，即係因為我哋都要讀嗰啲交通消息啊，特別嘅新聞消息啊，咁就會提示我哋喂呢個字個正確發音應該係點樣喎？ 係啦，咁譬如希臘希臘咁樣，咁好耐之前啲人話希臘嘅，咁但係其實係希臘咁樣，咁又點咧？即係其實而家希臘又好有，亦都有好多人講希臘咧，亦都好多人糾正翻嘅喎。 係啊，咁所以嗱，其實係幾好玩嘅喎。佢話而家呢個即係粵音咧，咁佢哋甚至乎試過喺街頭。做一些測試咧，可能就叫人啊，你覺得邊個字啱啊？邊個擺喺邊度咁樣咧？唔係呢個真係好事嚟噶，即係你話我哋做呢行一定要攞把口嚟揾食咧。咁你話我哋更加需要學習咧，就好正路啦。但係你估一般市民，譬如可能佢大佬佢做文員嘅，喂，我其實而家都係打下字啫，你叫我講咩正音啫咁樣。如果佢都肯嚟學啊玩下，你話我剪頭髮嘅，我其實基本溝通你明我想。讲咩得啦？如果你话咧都可以令到佢哋一齐嚟学嘅话咧，咁啊几有趣喎、 啊。都系，不过学完就会唔会用得翻咧？咁 会用得翻嘅。其实任何一个人啊，如果你讲嘅嘢系啱嘅，即系不论个字系啱啦，个理由系啱，个道理系啱嘅，都应该系要咁噶，系咪？ 嗱，佢譬如呢度最直接嘅，佢话当你同人哋表白嘅时候，即系如果英文嗰句 I love you 变成广东话， 哦。三个字都有难音嘅住， 系啦，三个字， 我 要 N 音嘅我， 边个字最易有难音啊？呢、這个唔系喎。 爱你其实三个字都有咁啊，因为 爱你 ， 爱你，不如咁啊，我爱你咯，我爱你咯。 你都唔算好错啦，你头先 你系你系冇 N 音啊嘛，而家佢 L 变咗 L 音啊嘛。我系真系系冇 N 音咯， 系啊系啊， 我爱你咯， 我爱，其实系个爱字最难咯，爱我爱你，系啦，如果 你 好认真咧就我爱你，系啦，但系你知唔知几时几时会有唔同嘅发音啊？如果你好精精神神、大庭广众同佢求爱嘅话，你就会讲我爱你，但系如果 系啊，如果系被逼嗰只啦，我爱你咯， 唔系，但系如果已经系一夜激情。蒙蒙糊糊嘅时候，咦，头先好衰，我未听得清楚啊！你其实系咪即系，哇，我爱你啊，我爱你，我爱你。 头先我个状态，我讲嘅嘢你都信嘅， 我爱你。 瞓下先得啦， 冇正音唔系唔算系啊。 讲真心，我与你相依相亲，论富与贫，不应分，真心真意就合衬。手执鲜花亲送赠， 永远与你两心印， 千金一刻多接近， 浓情厚意岂不近， 融融情话我爱你，我的妹妹， 咦，真系骨都被人 挨晒心机， 咪咁调皮， 我叫乱舞飞。将心比己有顾忌， 咪再斗气要讲理， 开开心心祝我哋， 做对鸳鸯水中戏。 情人其实我爱你，不相欺。 我与你不分天地， 共等佳期相遇飞。我爱你不相欺，我与你不分尊卑，共等佳期相遇飞，不分朝晚是后地，人如燕飞， 同来愿你 一生一世伴着你， 人如燕飞， 同游同戏，今 生今世伴着你。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琴日咧繼續係延續未有得睇嗰套電影嘅一種遺憾啦，所以我都好擔心啦，唔知可以拖到幾耐啦。咁啊，但我發覺咧，即係因為呢套戲上映咧，又大旺咗多好多嘢喎。即係譬如咧，而家多咗人咧，即係嗰日咪有個聽你個 friend 啊，佢即係打嚟咧，咩白毛啊嘛，佢咪話佢係特別指定咧想睇嗰個叫大銀幕版噶嘛，即係我要睇 IMAX 嗰個版嘅。 佢當緊期睇第二次啦。 係啦，嗱咁咧，其實又好似説明咗咧，即係又係某啲電影咧，佢就會你覺得咧真係要用指定嘅戲院嚟睇咧先開心嘅。嗱，譬如咧。琴日我睇到啦，佢话大陆呢已经好癫丧咁样啦，有网站成套摆上去俾你盗版嚟睇啦。但我觉得吓，你正常人应该呢套片唔会揀喺嗰个地方睇㗎。 哦，咁你讲正常人㗎嘛。 唔係啦。 唔係你起码唔会系当系第一次睇嘅时候用呢个网嚟睇囉。 因为嗱，冇得计嘅，你系一个大客 fans， 有啲人咧真系趁热闹嘅啫， 如果趁热闹就另计啦。 喂，但系趁热闹嘅话，咁我又唔使俾钱喎，你又非法喺度。嗱，你话非法啫，咁冇人捉我啊嘛，咁搞到佢自己好似合法咁。 因为即系相对嗰时候， 趁热闹先会喺嗰度睇咯。如果唔系咧，一定会喺戏院睇。 系 啦，咁多人讲，睇下先。 睇下先，但系如果佢凑热闹，佢唔会可以喺个网度挨到三粒钟，我又觉得。 唔系，咁佢仲我碌碌住睇，因为佢都系。 我唔知佢系咪一个顺畅版啊？真系。 唔紧要噶，你谂下，咁唔使钱又即系有得免费。俾佢睇啫嘛， 我想话咧，即系如果真系单客 fans 咧，佢会去继续 upgrade 自己去睇嗰样嘢。譬如我女咧，咪睇完啦，佢睇 2D 嘅，佢唔中意睇 3D。我同两个细路 系 3D 会好辛苦啊。 系啊，即系佢话打埋，同埋可能近视，仲要戴埋个眼镜，会比较吃力咧。咁跟住我琴日聊佢，喂，不如咁啊，我哋去睇 IMAX 咯。我佢话喺我未睇过，我都想个妈咪咁。 你话睇 IMAX， 梗系要睇 IMAX 啊。 即系佢都想去提升，再去睇得更好嗰个。 有 质素 啦， 系 啦，阿妈要俾多啲钱啦。 我话唔得，我都同阿好似祖哥哥话斋，一时间啦你咁样。 咁我睇到咧，佢话原来今日有人介绍咧，香港咧有冇一啲咧好夸张咧好劲嗰啲戏院咧？佢话而家有一款喺香港原来咧嗱好得意喎。原来连戏院都有分咧，日系、韩系咁样噶。 哦，呢个我真系唔知道。 我真系第一次听讲啊，香港啊， 日系嘅电影啊，定系佢 系佢 个 戏系啦个设计。原来佢个戏院设计咧就用咗咧呢个韩国流行嘅元素咧。譬如今日有人介绍咧，佢话喂，原来咧香港有一个戏院系列，但系唔讲个名又唔知道。不过就算讲咗，我谂你都系未听过嘅 CGV 啊，有冇听过？ CGV 系咪真系第一次啊？佢话原来呢个 CGV 咧，佢话就系同韩国咧，佢哋嗰个总店咧就要同一款设计嘅。嗰个设计点样嘅咧？三面台 哦， 三面台咩意思？ 咁 坐喺个座位度， 系有左右边 前面有大荧幕，左右都有荧幕。 哦， 呢个真系 虚我想问， 咁系咪即系好似我哋喺主题公园咧？主题公园睇嗰个 4D 嗰个电影咧， 我冇睇啊！主题公园 佢咪有正面同埋侧边两块少少咧，就唔系太多。 我唔知啊， 我谂唔系全部墙啩。 系啦，因为佢话咧，如果佢佢话如果讲韩国咧，佢话佢哋嗰个正路嘅嗰个三面银幕咧，就真系好夸张嘅，系真系咧正宗大银幕，墙上面咧亦都系有大银幕。於是乎咧，佢話咧，觀眾睇嘅時候咧，你直情真係咧還回立體啊！即係譬如可能你而家睇緊打仗場面咧，你正面可能就睇住嗰間銀行，咁但係你左右咧就有個警車衝埋嚟啦！哇！佢話你咁樣睇嘅話咧，直情係視覺效果非常震撼， 有曬喺度喎。 係啦，咁佢就比起一般，因為其實如果你講 IMAX 咧，佢都係將個銀幕拉闊啲啫嘛。其實佢係成個大平面咧，你係將佢拉到好闊。 哦，係啦，係啦，我知啊，即係呢啲咯，即係 係咪啊？我未睇到佢 啊嘛。 係啦，係啦， 側邊係闊多少少。 闊都唔係闊多少少，都闊好多下。 佢闊好多嘅，但係佢話同韓國有咩唔同咧？佢話原來香港呢一款咧，就只係將佢 project 啫。是投影在咧戏院两埲墙上面， 哦、 但系佢个韩国咧系真系 set 多两个银 幕， 即系我哋相对就悭咗少少钱噶啦，已经咁样。咁佢话呢个劲抽噶啦，已经。佢话如果你譬如我哋睇复仇者咧，真系夸张啊！ 喂，如果咁样又真系嗰个效果又唔同 喎， 因为譬如呢边打紧，嗰边又飞嚟，咁样即系净睇到佢准备入嚟嗰个画面咯，系咪？ 真系现场咯，喺条街度睇到咯，你会。 但呢个效果劲啊，我会话我推介 內地另外一批嘅影院啊，佢個效果都好勁 嘅，不停 loop 住 ，loop 住啲乜嘢咧？就係咧，因為呢套戲啊，即係勁啊嘛，多人睇啊嘛，所以咧喺呢個浙江嗰度咧，就係戲院同埋佢哋一啲嘅法院啊， 法院 冇錯，即係嗰啲 court。开审开庭， 即系阿官一路开审一路睇啊，系嘛？ 佢咧就喺呢个播放呢套电影之前咧，加插咗半分钟系乜嘢咧？叫做欠债未履行后果嘅短片， 系好好啊！ 而且公布咗60名啊，俗称佢哋叫做老赖，即系赖账嘅人，唔俾钱，争人哋钱嗰啲人咧，就将个名啊就摆咗喺度，搞到大家开 show 之前咧就攞手机拍低咗佢，并且广传啊，话俾人哋知呢啲人哋争人哋钱啊，搞到好多呢啲嘅老赖咧，即系知道啦吓，我冇俾錢人喎，即刻還翻啲錢先，唔係好醜樣啊咁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0:30，香港電台由林漢山報導新聞。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占中案被告被定罪和判刑感到失望，关注有关决定将会限制或阻碍香港市民行使联合声明保障下的基本自由，特区政府必须尊重基本法赋予香港居民的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权利，希望法院和法官能够按照香港悠久的传统作出独立和公平判决。声明又提到，密切监察香港修订逃犯条例，指修例将会可能允许任何人在中国政府要求下被引渡到当地。国务院已经在去年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列出多宗中国法律制度侵犯人权的个案，显示当局在尊重法治方面普遍倒退。香港多个民间组织和协会，包括大律师工会、香港美国商会等，都表明反对修例，声明认为当局应该尊重不同政见以及言论自由，如果持续破坏一国两制框架，将会危害香港在国际事务中长期建立的特殊地位。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报章撰文回应社会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关注，他指出现时的逃犯条例有地理限制，不适用于内地、澳门和台湾，回归前亦都说明回归后就内地移交逃犯的安排很可能另立新例，因此地理限制存在至今，并非刻意不同意和内地设立移交逃犯的安排。李家超又说，現有條文規定，如果要進行個案移交，需要刊憲以及在立法會討論，而在立法會公開審議會驚動逃犯，有可能潛逃，而且在審訊期內，當局不能夠採取行動，政府無權阻止逃犯離開香港。對於有建議提出在修例中引入日落條款，李家超指出，有關方式令每次個案都需要通過審議和立法程序，對拘捕行動造成很大影響和延誤，不符合移交逃犯必須迅速和保密處理的條件。牽涉台灣殺人案的港人陳同佳在本港所犯的洗黑錢罪下個星期一宣判。公民党议员杨岳桥提出私人草案，建议在侵害人身罪条例加入新的条文，订立如果港人在境外触犯谋杀等罪名，特区政府有权提出检控，本港法院可以展开审讯。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认为，有关修订有可能解决台湾杀人案的问题，亦都可以测试特区政府有几重视解决这宗案件。陈文敏在一个电台节目批评特区政府希望以修订逃犯条例解决全世界所有地方逃犯来港的问题是不切实际。如果要解决台湾杀人案，可以订立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引渡协议，但是将内地列入引渡范围难免会令人有戒心，因为外界对内地的司法和刑法制度并无信心。 医学会提出微调方案，海外医生执业试之后，一律要求在医管局、卫生署或者大学完成18个月临床工作就可以豁免实习。医委会业外委员、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形容方案取巧，表明不支持微调后的第五方案。彭洪昌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质疑卫生署会否借调医生到公立医院满足临床工作要求，批评方案是强人所难。对有医委会业外委员表示不支持微调方案，医学会会长何仲平说理解病人组织的想法，乐意沟通，亦都有业外委员支持他的方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晚上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日同埋展望听日同埋星期日仍然有骤雨，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649点，升95点，总成交金额29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9点，跌1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9,828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2，升2.4。新万宏源3.43是新上市，中国平安92.5升3.5，中国移动75.15升1元，中国铁塔2.19升4仙，华夏沪深346.4升2毫，吉利汽车16.3升2.4，建设银行6.93升2仙，安石 A50 15.08升1.2，三一国际3.87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1.68，瑞士法郎1.02，澳元0.703，加元1.347，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728，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2,155点，跌152点。港金现价报11,960元，比上日收市升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0.7美元，卖出1,280.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啦，近日美林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希福道一段行车缓慢，排到联合道，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日宋皇台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日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将军道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大埔道径口路九龙啦，同埋渡船街东莞街美孚。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就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ICO 虚拟币系咪咁好啲泡沫？话爆 瞬间冇前途，平台冇铺，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太嘈，估值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去二币，并冇实体信唔嚟，完全靠估谂清楚，只好欺诈陷阱，你跌损变穷途。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同投资者教育中心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一齐嬉山又嬉水，电视节目《山系830》带你挑战香港群山，推介高中低难度不同路线，玩尽摄影、写生、亲子、生态各种主题旅游，你都可以成为山系达人，都可以感受本土的山水之乐。星期日晚10点，港台电视31。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又是时候听他的歌喉，是啊，读歌王咪就是他咯。今天星期五又点唱 ？Fax 号码23396453，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大家可以尽情话，我想他读歌啊，读首生日歌过嚟啊。系啊，佢就算你唔叫他读，他都成日都读歌嘅。佢系边个？佢咪就是曾志豪咯。 下次要将你呢段说话咧，就播俾我个仔听先得啦。因为个衰仔而家大个咗啦，佢开始会即系同我讲：哎呀，唔好再唱啦！哎呀，好难听啊！哎呀，衰仔都唔识欣赏啊！下次听下桂花田姨姨讲啊，呢啲好嘢嚟噶，因为呢啲叫读歌啊，衰仔。嗱，只要你有一个电话、一个智能嘅装置，你就会拥有一个或以上嘅密码噶啦。所以咧，而家即系作为一个都市人咧，你咩都要记啊！即系你连记密码咧，我谂你记密码仲紧张过咧记你女朋友同埋老婆生日，因为女朋友同老婆生日记错咗咧，就最多系死罪啫。但系如果你真系记错咗密码嘅话咧，死都唔掂啊！你真系攞唔到钱，翻唔到屋企嘅。好啦，但系点解我哋而家记密码会咁艰难呢？本来我哋即系除咗因为你嘅所谓嘅装置越嚟越多啦，又或者你出入嗰啲地方咧，成日都会有唔同嘅大门啊，所以你要记好多密码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原因嘅，就系嗰啲叫做保安公司啦，或者嗰啲电脑程式嗰啲嘅即系好多机构咧，成日都会同大家呼吁咧，就系请你定时转密码。嗱，可能你都有收过啦，你嘅电邮咧有阵时仲系强制嘅。譬如咧，我哋公司咧，即系有嗰啲 login 嘅户口咧，嗰个电邮啊，或者嗰个即系注册登入咧，佢真系每3个月到咧就要逼你转一次嘅密码。咁咧有阵时你真系咧烦到好紧要嘅，因为你又转密码，你又要记多个噶咯。你啱啱记到佢个名，佢又转，点搞咧？但系以前你硬食，因为你会觉得，唉，咁冇办法啦，为咗保安嘅系统安全，我哋就要定期转密码啦。但系最近有人挑战呢个观念，边个挑战呢？唔系坊间啲福禄寿，而系 Microsoft， 即系要开个名，因为呢个系一个咧，即系咁大嘅电脑系统嚟嘅。微软佢话原来早排咧就曾经喺佢哋嘅一篇即系安全嘅主题文章里边咧就讲咗一个咧密码过期政策，即系密码过期政策咧就系我哋而家大家成日用嗰啲啊，3个月无端端就要逼你换一次密码噶啦 ，email 又好 ，login 又好啦。咁但系咧，估唔到 Microsoft 咧，佢就话啦，其实咧密码过期政策系一种非常之低效同埋过时嘅保护手段。哇！喂，佢呢个完全推翻咗我哋嘅谂法。点解咧？嗱，佢有啲道理嘅。佢就话啦，嗱，我问下你啦，譬如你嗰个电邮密码就系12345 6嘅，咁当然呢个系一个唔好嘅密码啦。就当系呢个密码嘅话咧，如果呢个密码佢从来都未俾人哋盗用过、破解到嘅话，其实佢就冇所谓过唔过期嘅一种讲法，而当呢个密码佢已经俾人哋破解咗啦，俾人哋偷取咗啦，咁你就会第一时间进行修改，你系唔需要等到3个月之后你先至会去改嘅，咁所以佢话根本就唔需要有过唔过期嘅限制喺度，咁呢个有冇道理呢？ 某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嗱，譬如你想想你家嗰度大门啦，你由搬入去的第一年开始，直至几时你会换门锁嘅？就是当你唔见锁匙，当你唔见锁匙嘅时候咧，你就会开始惊啦。喂，唔见咗锁匙，点知会唔会俾人执到咧？跟住上嚟你个屋企度即系开门咧，哎，唔好啦，唔好啦，快啲换咗门锁先。但系如果你冇唔见到锁匙嘅话咧，你又好少有人话喂，阿老公啊，每三个月咧就换一次个门锁，你又唔会嘅。咁所以咧，根据微软嘅讲法咧，其实嗰个密码你冇人知道咧，你系啱啱今日第一日用啊，定系你已经用咗第三个月？即系话如果黑客咧要去攻破你嘅话咧，其实对佢嚟讲一个月三个月咧，佢都系嗰一刻佢就会嚟 hack 你嘅啫。佢系唔会因为你挤得耐佢就容易咗，挤得少佢就难咗。咁越谂就越觉得好似有道理。嗱，仲有噶，微软仲话咧，如果你强制咧经常三个月都要咧你变一次密码咧，有啲咩坏后果咧？就系、是、你会放弃记住佢。嗱，你谂下个例子系咩咧？你本来个密码你谂到好刁钻噶啦，仲唔俾我谂到13579呢个密码？点知无端端咧就要有人改咗你个密码，就要你三个月改一次嘅话咧，你开始记唔到咁多个组合啦。咁系咪24680啊？定系13572468啊？改下改下咧，你系会唔记得咗嗰个密码，然后啲人会点咧？就会直接将个密码写喺张纸度，然后就唔会记住佢。而佢话写喺张纸度嘅风险其实系大过记低佢嘅，因为张纸真系可以有机会唔见噶嘛。咁所以归根到底，如果一句讲晒嘅话咧，微软系觉得密码唔需要定期换噶，反而系你自己改一个咧冇咁容易俾人破解嘅密码咧，可能就已经啱噶啦。咁信唔信佢好咧？喂，我哋如果平时听嗰啲通识60秒咧，嗰啲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叫你定期转密码噶，但系微软就叫你唔使转。转定转，记得到先好转啊！呢个系我嘅忠告嚟噶。风头火势，我要早。你有几多个密码要记？你有冇定期咁样去转你嘅密码？你仲记唔记得你嘅提款卡嘅密码？要唔要我哋分担帮你记一记佢咧？台词就记咁多啦，我谂密码都难唔到佢嘅。黄耀祖。 台词系要记好多噶，不过我台词从来都记得慢嘅，因为我嘅记忆性实在太差啦。你睇漏口添啊，记性添啊。 咁你嘅密码记唔记得啊？ 我梗系记得啦，因为我嚟嚟去去都用嗰几个。喂，但系我都可以有一样嘢可以提大家。而家好多咧，如果你要去申请一个嘅密码嘅话咧，佢会话俾你知呢个咧，你拣紧用紧呢个咧系属于高风险啊、中风险定低风险嘅。即系其实呢一个对于我自己嚟讲啊吓，会一个指标咯。即系如果我用。仲要是低风险的，你快啲换咗个起码是中或者是高风险，唔即是冇咁高风险的，咁样咪安全啲咯。 但你有冇发觉佢是成反比的，佢保安程度越高， 系 你记得佢嘅情况就越低。 咁要搵一啲办法，你个密码同你自己嘅一啲特别嘅地方有个联系，咁咪好啲咯。劲啊！嗱，呢单新闻睇完之后，我真系觉得劲嘅。公屋呢就系、是、人都想住㗎啦，点解咁讲啊？喂，你见到排队排到咁长龙你就知啦，系咪？一定个个都想住㗎啦。喂，揸住间公屋啊，成日都会话喂呢个系你致富嘅第一步啊，尤其是啊琴晚又冇中到六合彩啦，系咪？咁但系又有几多人可以住到公屋啊？亦都有几多人就算你可能已经变得富贵咗啦，不过呢间公屋你依然唔想还返出嚟，变咗有好多嘅富户又出现咗啦。而今日报道呢仲话当中有一个嘅案件出现咗，就係话呢有一个嘅公屋富户啦。直情唔系怀疑啦，直情系隐瞒啊！佢持有物业啊，同埋呢个资产咧系超出咗啊个上限嘅，上限几多咧吓？理应咧就系200多万嘅啫，不过咧原来佢啊总共拥有成四个，加埋价值系1126万嘅物业啊！即系佢住公屋，但系就有四个物业，咁最终咧就被呢个裁定咗作为呢个虚假陈述。事关咧，其实住喺公屋嘅朋友咧，佢哋都要填一份嘅申报表嘅，话翻俾大家知就系究竟咧我系唔系合资格去住呢个嘅公屋嘅。咁啊呢一个好明显，喂你揸住千几万嘅物业，你梗系唔合资格住啦，但系就霸住嚟住啊嘛，系咪？最终咧，琴日咧就俾呢个屯门法院啊就判咗刑啊160小时嘅社会服务令，仲话已经系咧喺近。其四个月之内咧，第三宗被法庭判处罪成，亦都要作出处罚嘅同类案件啦吓。 嗱，阿祖咧对于法律认识唔多嘅，对于计数都唔多嘅，但我就睇翻啦，报道就咁讲，佢就话咧，如果你真系一个公屋富户，你又啊瞒住啊，即系就算系你已经好有钱啦，好似呢个咁有成千几万嘅物业，你都继续住公屋嘅话咧，最高嘅刑罚系啲乜嘢呢？就系50,000元罚款，同埋监禁6个月。嗱，睇翻最近三宗啊，我哋话呢4个月有3宗嘅判刑啊嘛，最高嗰单咧就罚咗40,000元，而我睇翻咧即系我哋嘅报章讲咧。最近嗰6单啊，2017年至到2019年啊，我都见唔到有人嚟罚去监禁噶吓。虽然话监禁最高咧都系6个月嘅啫，咁样即系嚟到呢度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咧，邓所有排紧公屋嗰啲朋友唔抵啊！嗱，如果佢话公屋富户，佢有千几万夹埋4个物业，我当佢继续住公屋啊吓，嗰4个物业佢攞去放租啊，10,000元一个月一个咧。佢每個月都有40,000元啦，咁你喺度計下啦，10個月啊，唔好計12個月啦，10個月已經有40,000咯，最終佢只係判罰160小時嘅社會服務令。其實究竟政府條數係點計，或者法庭條數係點計嘅呢？而排緊公屋嘅朋友咧，即係啱啱之前啊，上個禮拜都睇到報道咧，就話咧，估計咧都毫無疑問地會繼續加長噶啦，5年幾啊，6年啊，可能唔止添啊嚇咁樣。所以如果有發現越來越多呢啲公屋富户繼續霸住個公屋唔放手，但係同時間就攞自己其他物業嚟賺錢嘅話咧，我真係覺得係唔係個判刑需要重啲先至可以鼓勵到呢一批嘅富户咧快啲搬出咗呢一個嘅公屋，因為其實佢哋唔係最需要噶啦嘛，但係排緊隊。等緊公屋嘅朋友咧，真係好有需要啊！所以我諗咧，判例又好啦，刑罰又好啦，即係甚至乎係所有住喺公屋嘅朋友，如果你當日有需要就住公屋，今日咧已經係富貴咗噶啦。如果你可以騰翻個單位出嚟，其實真係可以幫到好多人噶。唔該。风头火晒，头先咧，我哋即系未开麦之前咧，我同阿田讲啦，我就话我会讲呢一单啊，即系你个公屋富户啊，佢都即刻着火啊，系啦，有冇搞错啊？点解会咁样噶？啲人排队好惨噶，佢除咗系猪猪侠之外，佢亦都一个好有正义感嘅猪猪侠嚟嘅，桂花田。 唉，有时真系睇到啲新闻咧，系好鬼火嘅。咁又如何咧？你火完之后，睇下佢点样有一个公平公正嘅对待啦。 我教你一个方法啦。 系点啊？ 即刻揾下佢究竟住边间公屋。 哦， 然后试下住嗰区。佢可以住公屋，住到有4个物业，成1,000多万嘅。 你话我头先计嗰条数系咪？ 风水龙穴嚟噶，佢边区啊？冇啊？ 放租啦？ 唔系啊，天水围， 天水围，天水围啊！ 你谂下啦，喂，佢如果真系放租4个单位嘅话，一个10,000元，一年啊，佢赚48。 我搬啦，我决定搬去天水围啊！我要住佢个单位， 系 发达发达农屋啊！ 但系仲要系个判刑，佢唔使罚钱喎、 啊，系咯？ 系咪应该攞翻呢啲钱嚟俾翻嗰啲排队嗰啲公屋嗰啲朋友咧？ 应该好似古时咁，你记唔记得我之前讲卖房地产，应该注晒佢，没收晒佢啲嘢啊嘛？系咪先？你呃人， 私人财产系需要保护噶吓。 喂，各位仲未翻学嘅小朋友。各位中小学嘅学生，喂，你哋好啊！放埋呢几日嘅复活节假期咧，下个礼拜就翻学噶啦噃。唉，我已经翻咗学啦，姐姐、阿姨、我子，我讲紧一啲咧，即系有啲同学咧，佢放早，佢咪翻得早咯；有啲同学佢好迟先放呢个复活节假，咁咪星期一先至翻学咯。嗱，唔知咧今个复活假期咧，你哋用咗几多时间去玩呢？用咗几多时间咧做功课？用咗几多时间去打机啊？仲记唔记得自己几多岁开始用呢个平板电脑？我谂下先。记唔记得自己玩呢个平板电脑或者手机啊？用咗几多岁开始俾爸爸妈妈俾你点咧？8岁。又记唔记得自己几多岁开始戴眼镜？10岁。可能有啲唔止添。各位家长、各位公公、各位婆婆、爷爷嫲嫲，嗱，记住记住呢4个字：电子奶嘴。嗱，真系有百害而无一利噶吓。嗱，记住唔好咧，因为小朋友扭计啊而心软，就用呢个电子奶嘴咧嚟招呼咗佢哋。咁你就可以静一静，时间耐咗咧，你呢一个心软，唔想啲细路烦住你，就俾佢嗰个电子奶嘴，系会影响你下一代一世噶。嗱，四大长老同埋各位父母听下啦，因为有一个咧被眼科医院咧前院长咧视为破纪录嘅个案啊，视网膜穿窿 可能你会说曾经听过有成年人老人家都有机会患上这个视网膜穿窿的啦，但是前院长就说了这个破纪录，记住有破纪录这个字，是讲一个八岁发育的小朋友他的视网膜穿了窿，他每个星期打机一至两个钟头令到这个问题发生。他说初时他的视力模糊，经过检查之后哇不得掂当了，他说他的视网膜穿了窿要即刻做手术，如果迟了医的话可能会令他盲的。可不可以怎样预防啊？我不想有这样啊。啊真的啦。世卫有一个制定对五岁的小朋友活动一个指引。各位家有小朋友的家长就留意啦。两至四岁二至四岁的小朋友如果他每天要坐在这里，我不得啦，我一定要坐在这里玩啊，看电视啊，看电影啊，打电脑游戏啊这样。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话呢，时间呢是不应该多过一个钟。是不应该多过一个钟啊。当然啦，如果你越短的时间就越好啦。至于一岁以下的婴幼儿呢，更加不可以俾佢哋呢接触呢个电子荧幕。而一至四岁小朋友呢，每日呢要有三个钟头呢嘅各种强度嘅体能活动啊。即係要俾佢呢就係、是、周身喐下玩下跳下咁。各位小朋友，如果唔想以后呢都睇唔到电视又或者呢冇得打机嘅话，咁你要真係好好呢控制下自己啦。咁可能呢每日玩少少，咁你可以咧就可以玩到第时大个。记住记住，好好保护你哋自己对小眼睛啊！ 想过大家，离去吧，忘记永久这童话，想找快乐何不飞奔抱住他，一起开心留下，不再开心由他，愿你记住结束感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假使背着良心一起太傻女，愿我记住眼睛不能抹眼泪，只因沙石要洗去，真心爱人无非想他有人可跟对，才知心中有慈悲，麻痹地忘记背影多明媚，相恋告别全因不想再自欺，想我宽恕傻话，心会更改无他，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假使背着良心一起太傻女，愿我记住眼睛不能抹眼泪，只因沙石要洗去，真心爱人无非想他有人可登对， 再不肯睡，我不对。 眼睛不能抹眼泪，就冇话眼睛不能会有电子装备噶 吓。系啊，所以大家吓记住啦吓，小朋友。 系啦，不过你大个咗就可以用呢啲电子装备啦。阿田，你嗰个咧咩话？清凉爸爸。你嗰个发动爸爸 系啊，系啦，冰镇 爸爸， 系啊，你话系要， 唔使震嘢，冻咩？ 我唔系冻到震， 你话应该个名应该叫做透心凉， 透心唔太文雅， 系啦，咁咧， 冰镇爸爸， 嗱，我今日见到介绍。就未有冰鎮爸爸， 是怎樣 但有第二啲冰鎮嘢，系啦、哦，咁咧， 冰鎮內褲啊， 唔係冰鎮內褲， 乜你淨係嗰啲位熱嘅啫咩？ 未啊，所以就要包得實啦， 咪咯， 系咯， 你啊，而家成日喺度做潑線公主咧， 系啊， 佢話而家有一隻咧叫做隨身風扇，但你話切，我都有咧，但隨身風扇你咪要自己拎喺個頭上面吹嘅， 系啊系啊， 佢而家咧話哇懶到爆炸，出咗呢個咧 USB 掛頸式嘅電風扇。 我好似有少印象呢个咁样喎。 其实佢就真係好似呢你将嗱你其实只要将你嘅 headphone， 你将你嘅 headphone 呢晾喺你个膊头上面。其实就係咁嘅意思。 即係话 佢嗰两个 headphone 呢 个风扇咪咁样啦，个风扇咪喺你旁边咁样。 佢嗰个嘢呢就真係两个电风扇囉。挂住呢条颈度系咁吹系咁吹系咁吹囉。 贵唔贵㗎？送俾阿田生日啦。圣诞啊。 但系佢会落佢会爱嚟笠咗喺嗰度喎。 咩要买五个先至够佢咁怕热。手掌佢。 佢 话 笠喺嗰度系。 咩你唔好乱谂啊。 俄国人在中国政府要求下被引渡到当地，国务院已经在去年发表中国的人权报告，列出多宗中国法律制度侵犯人权的个案，显示当局在尊重法治方面普遍倒退。香港多个民间组织和协会，包括大律师工会、香港美国商会等，都表明反对修例，声明认为当局应该尊重不同政见和言论自由，如果持续破坏一国两制框架，将会危害香港在国际事务中长期建立的特殊地位。斯里兰卡大幅调低连环爆炸恐袭的死亡人数，由359人修订为大约250人。卫生部门解释已经完成所有死者的验尸程序，由于有大量残肢导致早前重复计算。警方至今拘捕超过70人，怀疑与恐袭有关，包括两名自杀式袭击者的父亲。警方又发现7名疑犯的照片。国防部长费尔南多辞职，为情报失误负责。另一方面，英美先后发出警告，指斯里兰卡在周末可能再有袭击。英国外交部呼吁国民，如非必要，不要前往斯里兰卡。天气方面，位于广东西部的一道强雷雨带正是逐渐向东移动，而同时华东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晚上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和星期日仍然有骤雨，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79点，总成交金额36,599,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100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17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08升1蚊，新万宏源3.3新上市。中国平安91.9是跌2.5，中国移动75蚊升8.5，中国铁塔2.18升3仙，华夏沪深346.2冇起跌，吉利汽车16.1升4仙，建设银行6.92升1仙，安石 A50 14.98升2仙，友邦保险79.9升5仙。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844，英鎊10.122，瑞士法郎7.691，澳元5.512，加元5.82，新西蘭元5.212，歐元 8.7351，每百日元兑港元7.0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838。日经平均指数报22,155点，跌152点。港金现价报11,960蚊，比上日收市升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0.09美元，卖出系1,28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咧，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丽业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荃湾、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大埔道京口路方向九龙、渡船街东莞街美孚。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搭 lift 想安心啲，申请政府同市建局推行嘅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啦。合资格旧 lift 加装安全装置或者换新 lift， 最高可获500万资助。合资格长者业主仲有额外资助添。 最紧要做足定期保养同检验，如果发现部 lift 有唔妥，就要立即找人检查。 打3188-1188了解下啦。 才哥讨论区， 大家听咗咁耐才哥讨论区，我仲见终于请到才哥送出一啲嘢俾大家啦。 以让协调世界时系同呢个格林尼治标准时系一致咧，个办法科学家就系话喺某一年咧，佢哋会喺年尾送多你一秒。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星期五有点唱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我哋12点之后就会听你嘅点唱留言。 是啊，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咁我仲有我哋嘅 fax 同埋233-6453。 是啊 ,Happy Friday 啊，一个礼拜一次啊嘛，系咪？ 没错。 啊，嚟緊有两条法例其实同我哋嘅关系呢都几紧密㗎、啊、就会有讨论嘅。我呢一个呢第一条呢就大家都会赞成㗎啦，咁所以如果呢所有爱宠物嘅人士可以提一提大家，因为由今日起啊，政府呢就有一个新嘅咨询叫做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 嗯、 有3个月嘅公众咨询嘅，咁好多人都会话啦，即係而家香港用緊嘅动物法例呢已经係太过 过时 啦，咁、嗯、大家如果要俾意见嘅就趁住呢3个月啦，呢个应该大家都去支持啦，係咪咁样去做。另外一个我真係冇諗过佢哋呢会成功可以去到立法会度被讨论啊！ 但系会唔会影响我呢？ 会嘅。如果你其实你系随时都会嘅，其实直播室都会啊。 我睇你有啲担心， 系 啊，因为都攞到立法会讨论。 点算咧？ 系啦，因为咧一众咧喺啲公园度高歌同埋跳舞嘅大妈，即 系 好多时候咧喺嗰区嘅居民啊都会话。 哇，声浪真系好大啊！即系你已经撇除咗唱得好唔好听啦， 系 真系好嘈吵霸住，同埋以前嗰个法例系啲乜嘢咧？即系话如果，譬如我啦，我明明听到阿曾志豪，唔好意思，你一定要做呢个大妈噶啦。呢个曾志豪咧又喺度唱歌，又喺度跳舞，系啊，俾咗机会佢啊， 够啦够啦， 我们呢今天来唱歌，又冇盯住 大家问喎， 最大件事系咩咧？佢就系咁嘈啦， 谢谢谢谢，一百块一百块， 系啦，佢就算系。又叫大家俾錢啦，俾貼紙點樣都好啦。原來咧，一定要有人現身指證啊，先至可以告得佢入嘅。即係譬如我而家 邊個看見我剛才唱歌啦？ 边 个看见啦？ 我想话咁嗰个人，譬如好针对佢嘅，可能系隔篱嗰个人咧一齐摆档嘅，隔篱嗰个举报佢。 可以啊， 首先嗱，隔篱摆档嗰个人佢自己又冇太嘈， 咁啊，我也举报你， 我 举报你。我 就觉得佢好嘈咯，你又觉得佢好嘈。 系啊，大家一齐互督咯。 所以变咗咧，话嗰个法例其实根本佢哋从来都又唔可以话从来嘅，大部分时间咧都系执行唔到噶。 由于要有咁样嘅举报，所以佢哋大部分就选择咗不举啦。 系啦， 系啦，大家都不 举啦， 就算。受到呢個滋擾啊，都唔舉報，跟住而家咧就想修訂條法例咧，就話唔再需要公園裡面有人現身指控，只要有任何人去作出咗呢個投訴嘅話咧，就可以檢控以揚聲器又或者樂器製造噪音，不論係大媽又好啦，大叔又好啦，小朋友都好啦，加強咧打擊咧喺公園裡面嘅表演嘅。咁啊，下個星期一咧就會去到呢個立法會度討論啦。 咁咧佢個例子係咩咧？佢話方便大家理解咧。佢話如果未修例之前咧，佢話真係有試過市民投诉咧，左手攞干什么干什么？佢就话我见到你唱歌好嘈啊！而家 系 佢咧就要报警之余咧，佢就要等到咧嗰、那个即系康文署职员啊、警察嚟都好咧， 系 佢要留喺现场度， 要留喺现场度。 然后阿 Sir 就会问啦：边个举报嘅？ 我啊， 系啊，我俾人举报，我唔走咯、 啊。系啊，但系跟住可能我话我想举报佢啊，嗰啲表演嘅人士啊，又会 你举报我干什么？你唔举报张学友？张学友都唱歌都唔大声嘅咩？你咁做乜咁对我啊？真是啊！ 我唔明你啲广东话做乜要举报我啊？咩意思啊？ 你做乜要举报我啊？ 咩叫举报？ 举报啊！举报啊！举报啊！知唔知啊？举报啊！你知道 冇？我做乜主你做咩 啊？嗱，你谂下以前就要咁样嘅喎。 系啊。 佢话咧，个人咧系要好有嗰种使命感咧，先会默默喺现场忍受咧。佢黐线噶，佢阻住我哋唱歌啊！佢喺度阻住。 即系简单嚟讲，如果你要即系投诉嘅话，走唔甩嘅第一样。就是你哋预备咗喺呢个公园度嗌一场交先啦， 系冇错。 你有呢个心理准备，你要同人哋嗌交， 或者免费唱歌俾你听。 但呢个只系第一步啫，因为跟住咧，你仲一定要出庭作供嘅。所以佢就话咧，一般嘅街坊咧， 成本好高啊，成本好高啊， 麻烦我唔想佢咯。 咁你咪谂下 啦。 最惨嘅就系你做咗咁多嘢，唔代表一定告得入噶嘛。 你主爆我，你主爆我，即系我看你怎么有没 有 时 间。 我看你，我看你有没有时间啊？跟我在法庭上面啊，吓我告诉你啊。 系，如果咁样嘅话咧，又会即系令到啲市民会却步嘅、哦。 会啊，跟住咧佢就话咧，但系而家如果真系改到例嘅话咧，佢话任何人啊，只要打一个电话，职员去到现场发现，如果真系。喂，真系嘈喎！佢哋已經可以執法啦。 哦，咁就唔使誒嗰啲人走上去。 職員就自己做咗證人嗰個位，就唔使又要呢個街坊落嚟啊，又要同個表演者嗌一場交啊， 方便咗啦。 係啦，跟住又要做證人嗰樣嘢，即係改咗呢個例，希望可以咧，即係將呢一個喺公園裡面噪音嘅情況咧控制得到。 大媽，請講。 想問咧，公園唔係有管理員嘅咩？咁管理員佢哋 都可以做證人， 唔係都佢哋唔可以去話喂，大家你唔可以喺度咁嘈喎，咁咪整。咁啊，俾个分贝机佢喺度， 佢唔系执法啊嘛。公园啲管理人员又唔可以做执法人员，佢唔开罚单俾你噶嘛。系啊，可能平时就最多就劝喻下大家。 系啦，就冇得拉佢。 你就算对住嗱，我俾呢个例子你，呢个系真实嘅例子嚟嘅。佢话2014年曾经发生过件咁样嘅事，我话公园嘅管理员啊都帮唔到手啊。佢就话咧喺土瓜湾一个公园咧个场地咧有规矩嘅，就话咧有一个公园内部嘅守则嘅，即系你喺公园入边你就要守呢一个嘅规矩噶啦。規定夜晚入場咧係唔准用揚聲器嘅， 係即係買到明㗎啦， 係啦， 係啊， 但你估你又？逃得过嗰啲大妈又好，大姑又好，佢点样做啊？ 佢冇扬声器，但佢点发声？ 佢照样有扬声器，但佢就将个扬声器咧就摆咗喺公园外面，拉线入公园入边度唱歌。 你看清楚啊！ 我这个喇叭呢，它不是在公园里面的， 外 头，我在外头那个地方的，你继续在那唱，做手鼓， 我哋冇犯规啊，你唔系谂住要过我后尾， 佢赢，不如咁啊，再立多条例啊，就系话讲紧咧，嗱，唔好话杨升嘅，嗱，佢而家走翻嚟，嗱，摆喺公园门口啊，咁啊拉线都拉到好长嘅，咁但系讲紧佢即系发声咧，即系发声嘅，即系广播咧，嗰个分贝啊。可唔可以控制？ 可以，其实如果你 check 分贝可能咪得咯。 check 分贝已经就搞掂啦。 同埋咧，即系如果佢都喐紧个法例啦，即系修订紧嘅话咧，即系咪有该区嘅区议员咧？即系讲到屯门系重灾区嚟噶嘛？佢就话咧，其实咧佢哋已经成立咗一个叫做反公园噪音大联盟，即系有一个咁嘅联盟系乜嘢咧？佢话咧，佢哋中间咧调查到咧，屯门公园里面嘅大妈表演咧，有九成嘅表演者咧都唔系香港嘅居民嚟嘅。好多时候咧，都每一日由深圳咧就嚟到香港，好似翻工咁样。 你唱几支歌咁样，跟住 几支啊！最惨就系你几支，我都有得住同有得避啊！ 佢当出 show。 但系最惊系咩咧？佢话背后咧，即系佢哋咁讲噶吓，疑似有一啲嘅势力社团去操控住佢哋嘅。 操控大 p 做咩啊？ 有钱 赚 钱 啊嘛！ 嗰啲途人真系会俾钱噶。 嗱，所以我咧话你点样划分两头？ 其实你控制啲途人唔好俾钱，借住俾钱啲表演者，咁佢冇收入咪走？ 嗱，真系又划分。 佢試下搞得更加大聲，大家更加遠嘅人都聽到。 因為佢真係有好多 fans 嘅，即係其實由嗰陣時喺西洋菜街咧，真係有好多嗰啲啊，你當咩阿叔阿嬸咩都好啦。佢真係堅鍾意聽嗰幾個㗎，佢係好想聽佢唱咩咩捉我財人拖佢，然後真係會俾錢佢㗎喎。當然嗰陣時有啲人呢就會話佢唔知有咩第啲嘢呢穿到咁性感。喂咁但佢真係 fans。 咁法例 佢真係應援喎。 法例可以唔可以咁樣有加強，就係話喂佢咁樣唱你俾錢佢都唔得啦。 可以，因為而家如果啲人通常針對佢呢，就你咪攞旅遊證件啦，你旅遊證件呢就違反逗留條件囉。 係啊，如果佢旅遊證件唔可以咁賺錢㗎嘛。 係啊，之前咁講㗎嘛，利是嚟㗎，利是嚟㗎。小信心意咪唔得啊？喂， 系啊， 跟住咧，佢话你识佢嘅咩？啊，系我而家 friend 咗噶啦。 系啊，咪嗱，但系嗱，话说两头啊，即系你谂下，到你切身处地，你去到欧洲咧，咁譬如你话， 街头表演， 我本身识弹吉他嘅，你知我呢啲好嘢嚟嘅。突然间当系雅兴大发弹两下，人哋掟啲钱俾你嘅，咁你都想啊？ 冇错，去欧洲啦，有啲 busking 嘅朋友其实都有类似嘅情况出现。咁做咩？人哋 busking 即系佢后生嘅靓女嘅， 有啲唔同，因为如果你讲香港 busking 嗰啲，佢唔系佢本地人啊嘛，佢唔会违反逗留条件啊嘛。点解头先我举话我哋去外地咧？其实都系唔得噶，因为啲人都话喂，你其实都系打工嘅，你等于系打工取酬。但系你相信啊？你如果你真系出咗欧洲 busking 嗰啲咧，你都觉得？我玩一下咋嘛。 如果佢而家讲緊噪音嘅问题。 係啦，噪音就另一回事啦。 又可能会影响 到。就唔 係淨 係收钱啦，真 係。即係佢后生靓女嘅穿条裙嘅一个人揸住个吉他，佢都有播 speaker， 有用扬声器啊。 唔係咁佢唱歌真係冇咁嘈嘅。 唱歌 你都觉得自己唱歌好听 啦， 你明唔明啊？观点与角度 真 係事。 喂以你自己作准啦，你都觉得你自己唱歌。 如果我 行出街都觉得自己靓㗎。唔係佢都觉得自己高大㗎，你明唔明啊？ 佢出街佢都唔觉得自己衣着暴露㗎。 咁我又唔算衣着暴露。 但我想话咧，即系世界各地咧，其实都有一啲叫做公园里面咧一啲一啲条例啊，佢哋要去遵守嘅。咁但系都系讲噪音啦。 不准便溺，请勿践踏草地。 讲紧都系噪音，系啦。譬如大陆啊、英国、美国啲噪音咧，咁佢哋话如果即系干犯者咧，都系罚钱 嘅。其实大陆对嗰啲广场舞大妈都系好。即系想赶尽杀绝嘅一草草啊！ 其实佢话同埋咧，先警告，再犯咧，先去即系俾告票佢。咁同埋通譬如大陆，佢即系罚200至500蚊人民币啦。喺英国咧就系罚呢个最多啦，最多罚100磅。咁喺美国咧就罚70至400蚊美金。咁睇你嘅 噪音，如果唱得太嘈， 公园里面嘅噪音咧就会有啲咁嘅违规嘅，要罚款咯。咁 其实 但系我哋香港 系你唔欣赏我啫， 系咯， 或者你。当我是浮夸咯，系咯。 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自当带来烟吧，很不安怎去优雅，世上还赞中沉默吧，不够放假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那年十八无校无会站着如流落，那时候我含泪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目穿你住那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偷摸，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各人们看看我小病太多，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自放带来烟吧，很不安怎去优雅，世上还赞中沉默，做大娱乐家，幸运而并不多，若然未当过就知我为何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渐常人救我负义论成魔，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嘘声也不怕，我在场有半场的话表演你看吗，旧铁丝底里蚂蚁眼泪淋花吧，一心只想你惊讶，我旧时似未存在吗，现在存在吗， 够啦陈生之豪， 哎浮夸陈奕迅。 今日呢开节目嘅时候呢，你呢就讲緊呢话而家呢有团体呢就整咗个粤音推广。希望呢大家呢就唔好有懒音。 冇错。 或者有正音啦咁。 系。 但係原来喺字上面呢写字呀。 系。 你都系唔可以，而家系咪好多学生呢即系写字。 哦多一点啊嗰、那个呢好难㗎喎、啊、真系。 其实有啲字成日都写错㗎。 系呀系 呀。瓜字同埋个爪字我成日都会乱嘅。 咁、啊、 就太差了。即系土瓜爪咁写土唔系土爪弯嗰啲咁样。 咁你会唔会食凤爪食咗食凤瓜咁样？ 唔会，但我写个爪字同埋个瓜字，我真系要谂一谂。 嗱，系啦，即系而家有时写字咧，都可能有个音喺度，但系个字系唔啱噶嘛。 系有阵时就咁撩咗佢咧，就似写完啊嘛。 譬如可能所以咁，你唔系写嗰个简单，而可能写意大利嘅意咁样，即系有啲人会咁样写咗。 譬如赢输个赢字啊， 系啦系啦， 即系呢类型嘅字咧。 里面中间嗰扎咩嚟？ 哇，嗰扎系咩咧？求其撩咗佢，大概估到噶啦。有时真系会咁噶。 咁而家咧，我见到啲报纸都阴公猪啊！点解呢？因为呢 成写错字， 唔系报纸写错字， 报纸有时都错。 哎，报纸有阵时错，但系佢哋都会更正，得少错嘅。 其实嗰啲即时新闻，讲真，有阵时 系啊， 我都睇到错得咁紧要，就真系好彩嘛！我真系唔系中文水平高嘅。 但系而家即时新闻错咧，通常似系打错字咯。 你直情睇到咧，佢打咗个咧冇任何意义嘅字，但系点解会出咗嚟咧？因为中文输入啫嘛， 或者语音输入， 语音输入咯，系啊，应该似啊呢啲嘢。 咁咧，因为咧好多时咧，佢哋都会 cap 一啲网民咧嘅留言。咁就寫返落去呢，即係去有啲網民呢就會咁樣講啦，但係問題網民裡面嗰啲字呢 錯嘅， 好多時都係會係錯 嘅。咁梗係啦，網民 嘅咁，但係佢要寫返喺個報紙度呢，佢就要同佢作出更正 啦。係啦，加括弧囉，通常 我淨係頭先睇呢段嘢呢，足足佢有十個括弧喺度。 好，嚟 讀嚟聽下。 好啊，嗱，我就講喇喎，好聽住喇喎。 好， 让自己放空一下， 空字括弧， 逗号，结果在深夜时分便购票。B 两个字有括号， 空字， 空字， 写咗空口个空， 购票个购字， 写错咗， 佢写咗扣杀个扣， 深宵个深字，写咗个 heart 个 心。我会话如果系深宵，应该个宵字错。 啊，唔系佢写深夜嘅，sorry， 系深夜时分便购票。 我秒咗一下。 哦，咁深夜时分嘅份字咯，因为可能报纸佢会有企人边或者冇企人边个分别咯。 咦，咁系啦，啱啦。 一定系啊，呢啲 边个系啱咧？嗱，文章里面咧时分咧系写企人边嘅，正确咧系一个系冇嘅。 呢个好容易中招噶， 系啊， 好容易中招。 嗱，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话，咪话让自己放空一下嘅。 让自己放空一下，衰边个咧？个下字啊！ 系，佢写住个下字，即系 夏天个下。 诶，唔系，佢写上下个下。咁咧， 你要加个 口 字， 先变咗个下字。 咁呢啲就， 其实我都唔算，唔知呢个算唔算系正字啊？ 放 松 一下。正字 我细个读书，老师从来唔俾你写，唔会俾你作文嘅时候，我都想放松一下。你唔会有呢啲。 同埋，我觉得调转，因为咧，其实你一下嘅意思咧，唔系口语嚟嘅，因为譬如你书面语都系咧，譬如一下子。咁你呢个一下其实即系个意思就系话你放松一段小时间或者你一下子记不起即系话一时之间记唔起嘛。所以其实正音应该冇正字应该冇个 口 喺隔篱。 嗱咁啊 佢 嘅记者 都未必啱。我觉得佢 系 啦佢呢啲叫做矫枉过正。 好啦咁啊原本应该咁讲嘅抽完水咪娱乐下大家囉。 抽完水。 咁你觉得有 佢写咗嗰啲大厦有原水嗰个原水。 应该唔会太难啦。太难啦。抽完水， 有啲人会咁样，佢写三点水嗰个圆，嗰、那个金字边圆难啲，可能写原因嘅圆就好。 佢应该唔系嘅，抽完水。 但有一个字错嘅，佢 你读多次。 抽完水咪娱乐下咯， 咪 娱乐下。 啊，咪字啱喎， 个咯咯。 都啱喎，佢有口字喎，全部都。 又系个下。 个下字都有喎。 咁唔知啊。 抽完水咪娱个娱字啊？ 系。 个娱字都错。 我就系话佢其实应该写娱乐个娱嘅，但系佢写咗。 写咗咩？一条鱼个鱼啊？ 又唔系言字边个吴字？ 哦，误会个误变咗。 唔系啊，佢就系要括弧翻，佢要写娱乐。 我谂唔到会咁错啊，真系咪娱乐下咯？ 咁可能佢真系打字咯。 写打错字。 即系由女口 n 嘅变咗就言咯。哎呀，好好玩。玩呢个政治游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政府提出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建议提高残酷对待动物的罚则，由目前最高可判监3年提高至判监10年，罚款就增加至最高200万元。新修订今日起咨询公众3个月。政府亦都建议授权法庭可以颁令违法者在指定期间甚至是永久禁止饲养动物，并且剥夺对方拥有仍在饲养的动物。政府又提出引入谨慎责任条文，动物拥有人、管理动物或者看管者要采取适当措施照顾动物的福利需要，要为动物提供足够清洁食水以及是均衡膳食，并且采取合适的措施预防疾病。对于违反谨慎责任者，当局同意维持以简易程序审理定罪的罚则，即是最高罚款20万和监禁3年。 牽涉台灣殺人案的港人陳同佳在本港所犯的洗黑錢罪下個星期一判刑，公民黨議員楊岳橋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建議在侵害人身罪條例加入新的條文，訂明如果港人在境外觸犯謀殺等的罪名，特區政府有權提出檢控，本港法院可以展開審訊。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認為有關修訂有可能解決台灣殺人案的問題，亦都可以測試特區政府有幾重視解決呢件案件。陳文敏在一個電台節目批評特區政府希望以修訂逃犯條例解決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逃犯來港的問題是不切實際，如果要解決台灣殺人案可以訂立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引渡協議，但是將內地列入引渡範圍難免令人有戒心，因為外界對內地的司法和刑法制度並沒有信心。在北京，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發表主旨演講，提到事實上證明"一帶一路"倡議不單只為各國發展提供了新機遇，亦都為中國的發展開闢了新天地，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順應全球化經濟的潮流，未來要聚焦重點，深耕細作，共同推動"一帶一路"沿高質量方向發展不斷前進。習近平強調，在一帶一路之下，要不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共同以零容忍的態度打擊腐敗，中國願意和各方共建風清氣正的絲綢之路。他又強調，反對保護主義，要以共贏的方向發展。習近平又說，會繼續推動實現共建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未來五年中國將會邀請共建一帶一路的政黨、智庫和民間組織來華交流，設立共建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新聞合作聯盟等的機制。斯里蘭卡大幅調低連環恐襲死亡人數，由359人修訂為大約250人。衛生部門解釋，已經完成所有死者的驗屍程序，由於有大量殘肢導致早前重複計算，警方至今拘捕超過70人，懷疑同恐襲有關，包括兩名自殺式襲擊者的父親，警方又發現7名疑犯的照片。國防部長費爾南多辭職，為情報失誤負責。另一方面，英美先後發出警告，指斯里蘭卡在週末可能會再有攻擊，可能會再有襲擊。英國外交部就呼籲國民，如非必要不要前往斯里蘭卡。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驟雨逐漸增多，同有狂風雷暴。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晚上轉吹和緩的偏東風。展望聽日和星期日仍然有驟雨，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天色逐漸好轉。現在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9,587點，升38點，總成交金額420億1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099點，跌24點。深證成分指數報9,818點，跌89點。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82.6跌2毫，中國平安92.15是沒有起跌，新萬宏源3.18新上市，中國移動75.4升1.2元，中國鐵塔2.18升3仙，華夏滬深30046.25升5仙，建設銀行6.92升1仙，吉利汽車16.08是沒有起跌，美團點評56.8升5.5，安石 A50 15元升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11.65，瑞士法郎1.02，澳元0.703，加元1.348，新西蘭元0.664，人民幣6.734，英鎊對美元1.29，歐元對美元1.114。 日经平均指数报22,174点，跌160点。港金现价报11,972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0.09美元，卖出1,280.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啦，慢车去到华润大厦，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啦，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大埔道径口路九龙啦，同埋渡船街东莞街美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成班人行咗成日山，好攰啊！好彩我哋净系带咗啲必要嘅个人行山装备，唔系仲攰。而家淨係想快啲返屋企唞下， 等我用手機 app call 部客貨車嚟，咁咪得囉。 咪住，運輸署話客貨車收錢載客係犯法㗎，第三者保險仲可能失效添。我哋又唔係送貨，唔應該 call 客貨車㗎。 係喎，都係搭公共交通工具穩陣啲。 做节目要光明磊落， 我哋做节目系冇嘢需要隐瞒嘅，系邻居就邻居，系老公就老公，系三个钟就三个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阿田啊，个 pizza 咧点解都半个嘅？你偷食咗啊？ 冇，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你肯定？ 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光明磊落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好，呼吁电话，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 ，fax 号码23396453，同埋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30度气温，相对湿度74%。 系啊，嗱呢个咧，日本东京奥运咧就2020年就嚟啦， 系， 咁啊有飞买咯， 诶咁开心啊， 系啊，但系咧就咁样嘅， 又要排队， 好得意啊！琴日咧我去做物理治疗嘅时候咧，嗰、那个师傅同我吹水咧，佢就话喂。你知唔知而家咧可以去订东京奥运嘅嗰啲飞啦咁样，跟住我话点订啊？佢话但系咧原来又要登记咧 ID 咧先至可以订到咁样。我话即系原来唔系咧就咁有钱去抽签排队买飞就得嘅。 哦， 系啊，跟住咧我再睇真啲咧，原来应该咁计嘅。嗱，日本人咧佢都真系几保障自己嘅。佢话原来由而家开始咧，应该去到下一个阶段，我谂可能都要去到5月中旬定几时咧？都系咧，净系接受日本本地居民买飞先。咁佢话嗰个所谓 ID 登入咧，我头先上网睇过咧，佢话咧佢会有一个好似一个登记注册嘅系统咧，咁你就要填写咧日本嘅居住地址。咁咧应该就系俾日本嘅本地居民咧就去即系预先登记定，然后咧就可以去拣飞买啦咁样。 哇！净系登记佢哋自己本地居民都已经可能爆晒咁多场。 但系嗱， 有冇话又会留翻一定嘅数目喺俾唔同？即系因为有阵时都会。 会谂啊，即系奥运啊嘛，四年一度，仲系一个世界性嘅运动盛事。 会嘅，会嘅。 即系譬如英国嘅朋友想去支持，翻去到日本支持翻佢哋自己嘅国家队噶嘛。 系啊，佢话应该都会有嘅，因为佢话咧，原来 一定要有，我谂唔可以全部。 系啊， 我意思话净系佢哋本地居民可能已经爆晒。 系啊，同埋佢话咧，仲会系有抽签咧，即系嚟申请嘅咁样。咁佢话而家咧就基本上就三种日本嘅民众咧，就由当地时间咧。佢就5月9号开始，其实就嚟开始㗎啦，到到5月28号为止呢，就係当地居民呢就参加抽签啊，申请嗰啲飞嘅，譬如普通门券啊、轮椅使用者啊，又或者家庭啊、团体飞。係啦，呢个就佢哋第一浸咁样嘅。咁佢话呢，即係而家香港嘅呢一个旅行社呢，都话开始呢就会喺下个月开始呢都会即係帮手啦。咁呢香港嘅旅行社呢就会喺呢一个代办门票，就由五月中开始。係啦，就由。 其实我有啲兴趣㗎。 係呀，因为大家都 咁远㗎嘛，第一样嘢我感觉觉得係。 係呀，同埋因为东京实在去到太熟啦嘛。啲人呢讲开嘅时候呢都话平时可能系你去玩开嘅地方。譬如我琴日嗰个物理治疗师呢，佢话佢有及过，佢话譬如台场呢原来都有个运动场馆喺嗰度。佢咁佢平时玩开㗎嘛，咁嗰啲地方呢佢就会觉得即係你咪当佢继续旅游啊，咁都冇问题囉。咁香港嘅奥委会嗰度呢，佢就已经话25号今日呢就会公布呢已经委任咗呢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即係中旅社呢，就代购有关嘅门券。咁但係呢详情呢就会迟啲先公布。咁即係话 有冇讲清楚系咪香港嘅朋友㗎？你知道啦，好多外国嘅朋友嚟香港度报团㗎嘛。 係 囉。 即係系有几多系咪真系属于香港人㗎？ 喂，咁到时就冇计㗎囉。你冇即系你又唔可能话我哋已经系买人哋啲飞㗎啦。我唔知又唔 系佢代办，佢代办 日本， 佢 都首先俾咗日本人先啦。咁如果我香港去代办，咪俾香港人先咧？ 唔系，我相信大陆自己都有代办噶啦，希望系咁样分开啦。 系咯， 系啊。咁同埋佢话咧，今次亦都会咧强烈咁样去打击呢一个即系炒黄牛飞嘅活动啦。咁样嗱，咁但系咧，你话咧，呢个2020咧就起码仲有成年几啊嘛。咁但系佢话近啲嗰个咧，原来就系讲紧即系就嚟4月30号啦。 系 嗰个平成完结。 哦， 令和就登基，咁然后仲会顺便就睇埋天王禅让嗰个位置咧。 听日一年10日假开始啊！ 系啊，佢话咧，我今日睇报纸已经介绍咧，佢话有好多嗰啲咧旅行团同埋游学团啊， 系 咁都舐到翻嚟啊！ 琴日都同阿小白倾过，你知佢都系日本通啦。佢话咧，哎呀，好想好想放呢个假。佢话咧，即系佢话因为一生人咧真系冇乜机会咧会遇到。 代表我哋去做访问噶啦。 冇啊，就系佢攞即系佢。冇即冇攞过呢个价， 因 为 呢个叫做改名副其实系 改 朝换代 啊， 系啊，你正常人就好难睇第二次噶啦嘛。 系啊，因为佢正常系啦，因为即佢一世人咧未必会睇到呢个。 你望都望佢唔好有第二次啦，除非佢突然间有禅让出嚟嘅啫，真系系啊。咁佢而家话咧，有嗰个叫做咧旅行团系包括有啲咩咧？佢话嗱，即系香港人自己都会去玩嘅。佢话因为咧嗰个令和嘅年号咧就话出自咧日本嗰个古籍咧《万叶集》。咁咧呢个《万叶集》里边咧就有描述好多唔同嘅景点嘅。 系 咁，所以啲人已经打正旗号啦。喂，跟住我哋系啦，令和出处嘅嗰个古籍。介绍过嘅旅游景点，我哋一齐去玩啊，咁样咁嗰啲景点咧，你都熟口熟面噶，包括譬如话九州嘅福冈县太宰府市啦，大阪附近嗰个和歌山县啦，有大阪九州嘅游学团咧就会而家就大行其道啦，佢就话我哋跟住嗰个古迹就去旅行啦，咁样系啦，呢度有晒机密啦，咁样 就系呢啲地方啊，佢唔就算唔跟团啦， 你本身都想去噶啦， 好多日香港人都成日福冈、大阪、九州噶啦。 系啊，但系佢话如果你参加游学团咧，睇下你会唔会俾你个仔去玩啦。 佢再入到去 参加我哋呢个游学团，佢咧就会为啲学生咧就提供咧好多唔同嘅资讯，例如咧就话可唔可以讲下改朝换代嗰个制度系点做噶？以前 好似有啲嘢学嗰个教育意味重咗。 系啦，譬如佢会咧就等啲香港学生咧可以了解下咧日本人对日皇究竟呢一个即系印象系点啦？由以前系神台到而家咧，都好似有少少虚伪啦咁样。跟住就会倾好多嘢啦，两地文化诸如此类啦。然后最尾咧就会带大家买咧就系平成手信啦， 就系平成空气罐系嘛？ 系咩都有。 有嘅， 嗰限量版嘅嗰個， 嗰限量版 啊， 又唔使鬧爆嘅，其實去到周圍嘅地方都有，你到法國、 去 咗 都有 嘅，你都有㗎， 係啊，唔係即係同你話去我想你帶扎沙翻嚟，冇乜分別咁樣真係。 唔係代表帶扎沙係嘛？ 不過咧，如果你要去呢個日本旅行嘅話咧，因為佢哋今次嚟緊就即係出年就係奧運啦，係咪？佢哋有個其中一個嘅主題嘅概念咧，就係無煙奧運啊，所以咧東京開始咧已經有一啲嘅規矩咧就改變咗。第一樣嘢咧就所有奧運賽事嘅場地咧係全面禁煙，係唔會有吸煙室嘅。即係呢一個咧已經宣布咗啦。另外咧，而大部分嘅食肆咧都會全面禁煙，因為而家咧，譬如我上一次去日本嗰陣時咧，我唔算係日本通，我唔係去好多嘅。我發覺咧，佢哋好多嘅酒吧入邊咧係可以食煙嘅，餐廳入邊咧有啲地方咧都係可以食煙嘅。但佢就話咧呢即係室內嘅大部分食肆咧，都會實行呢個咧就係全面禁煙嘅。咁如果香港嘅朋友去到即係邊一個旅行團都好啦，咁都可以了解翻佢哋最新嗰個情況。因為佢話咧，即係除咗你哋喺一啲嘅指定地點可以食煙之外，其他地方會變成全面禁煙，違反最高係罰300,000。係 啊，都好貴嘅。佢直情咧之前咧佢哋喺條街度咧，即係唔喺室內啦，喺條街度咧一路擔住支煙行咧都可以吸嘅。係 啊， 跟住而家唔得啦，一定要企定定，個煙灰缸喺你隔離嗰個叫跨住你個禁煙區，你先可以企喺度點煙，你就唔可以一路哦準備去到嗰度就行去嗰度唔得噶啦。 而其中一個咧就佢哋都有好多嘅討論性，即係你知佢哋都好守規矩噶啦，因為咧有部分嘅企業咧更加實行咗一個咧叫做拒絕聘用吸煙者嘅措施。 Okay. 即係如果你係一個煙民嘅話咧，公司直情唔請你啊，喺一啲嘅大嘅集團嘅喎，即係就希望咧喺工作嘅期間咧係全面禁煙，就算你放咗工。都不過都係工作嘅一部分啦。如果你要去應酬嘅話咧，都唔准食煙。亦都有一啲嘅大學咧講到明啊，將來咧係唔會再請任何嘅煙民咧做佢哋嘅教職員嘅。即係你見到佢哋咧，成個嘅措施咧都喺度改變緊咁樣啊。咁嗱，又當然啦，有人會話個係咪太嚴咧？係咪歧視咧？因為你一個人你用唔用佢作為你嘅員工，同食煙關唔關係啊？嗰樣嘢咁，嗰邊都有啲討論啊。但係咁樣，佢就話咧，希望喺2020年。奥运之前咧，营造一个健康嘅环境，将佢哋个吸烟率咧喺由而家嘅17.7%咧降到12%， 咁犀利啊！ 5%，其实都真系几 犀利啊！不过咧，有啲研究报告咧都系咁讲嘅，佢话咧即系烟民嘅员工咧，佢嗰个工作效率咧系相对地比啲唔吸烟嘅同事咧低嘅，研究出嚟嘅。 因为佢行嚟行去食烟啊嘛， 系行嚟行去食烟啦，同埋你吸烟咧就会令你点啊多病噶啦嘛，多病你咪请假咯。所以咧佢话咧系啱数噶咁样。 但系如果咁计嘅话，有啲人又话单身都系又咩单身。同埋咧有家庭咧，咁就会计嗰条数嘅，又会觉得都系请单身嘅最好，因为佢唔使翻去凑仔啊嘛，咁样。嗱，总之咧，去到即系呢一两年咧，日本咧唔单止佢嘅年号会改朝换代，可能就连佢嗰啲社会风俗啊，都希望咧即系移风易俗，都改朝换代。睇下你去玩嘅时候咧，你适唔适应到啦？ 子女。 二台通识60秒。 近日，内地一只雌性斑鬣喺动物园接受人工受孕之后死亡，令到现时全球只系得翻3只斑鬣。一只系位于中国苏州动物园入边嘅雄性斑鬣，另外两只系喺越南，分别以野生状态喺东莫湖同孙汉湖生活。不过就唔清楚系乜嘢性别。斑鬣系世界上体型最大嘅龟类之一，已经有2,700,000年嘅历史，有水中大熊猫之称。斑鬣曾经广泛分布喺中国长江下游同太湖地区，佢哋嘅寿命一般可以长达400岁。但系自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去到70年代，斑鬣遭受大肆捕杀同埋栖息地缩减，数目已经大幅下降，所以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红色名录，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八号金记，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可唔可以开呢个话题 啊？可以啊， 咩可以啫？ 咩可以啫？真系唔可以啦。 冇，迟啲先开，迟啲先开呢个话题系啦。 系成日都话咪有啲人好开心啊。好啦，嗱，今日又嚟啦，唔系头先 我 讲 咗 啦， 已经系 丫鬟啊嘛，继续系。 丫鬟讲完啦，仲讲丫鬟讲咁耐。 嗱，我避过咗一劫噶啦，已经。 上个星期 好似我错咁，仲讲丫鬟啊，讲咗咁耐，即系佢都知道讲咗好耐，但我 丫 鬟我系几中意听嘅， 系啊，丫鬟讲到变欧环嘅啦，欧啦，真系 丫鬟啊，我想话翻俾你听，上次有两个丫鬟， 唔使啦，唔使啦，唔使啦， 阴公猪， 唔使啦，唔使啦，唔使重复噶啦，你啦，向前看啦，向前看。 好啦好啦，我哋今日咧又讲一个咧新嘅话题啦，咁咧。嚟紧系咩日啊？嚟紧下个礼拜唔系 哦，唔系 嚟紧下礼拜 劳动节， 劳动节先系咪？好啦，咁我哋就不如讲下古代嘅人啊，究竟佢哋嘅即系翻工嘅时间啊，佢哋嘅工种啊又点样啦？好唔好啊？ 有翻工冇放工咯？由古到而家都系冇分别噶， 有放工 有放工嘅，不过睇下几时放工，几时翻工啊？古代人咧就社会个好，嗰个社会好简单嘅，咁佢咧嗰啲人咧就靠呢个身份，按佢嘅身份系点样咧？按照佢嘅职业咧嚟划分嘅，系啦。咁你觉得系有边几个叫做行业咁样去分佢啊？ 士农工商咯， 啊系啦，士农工商 系咯。 你睇嗱，你又识答咧？你 必必系风骚爱国小学必抢答题，士农工商 好啦， 跟住同老师击掌耶！ 好啦，我俾呢个同学作答吓，士农工商系即系。边几个？ 你话我啊？死啦！ 到你啦，风骚同学女，别别别， 龙系农民啦， 中中中中， 工系工匠， 系啊，啱啦啱啦， 中 商系商业啦， 中中中， 士系士郎嗰啲啊，即系饱读圣贤书嗰啲啊， 啱晒啦，士大夫啊，真系， 我真系压力真系觉得好大啊！其实我系读咗七年中史嘅。 滴汗系咪？系啦，佢就分呢个士农工商呢四大类。咁有一类咧，佢就唔使揾工嘅。 嗯， 唔系，有三类佢唔使揾工，有一类咧佢就要揾工嘅。 揾工啊？ 系啦。 揾工 哦，咁商唔使揾工啦，佢自己开铺头啫，唔使揾工啫。 咩啊？咁农都唔使啦， 都唔使啊。佢有三样啊嘛。 好有信心啊！仲有一个咧， 系咯， 士农工商， 士就要揾工啦。 啊，士就要揾工啦。咁即系变咗农。工商咧，佢哋就唔使揾工嘅。点解佢唔使揾工啊？ 因为譬如头先即系自己屋企块田啫嘛， 系 咯。 咁即系 阿爷 自己食自己咯， 细集嘅 中，完全中呢个。 哎呀，输咗啊 ！Dude， 爱国小学赢正， 我叫爱国啊。 啊，唔系，头先好似系。 你爱国定爱国？ 我想改自己间学校做纪念王耀祖小学添。 系啊，王耀祖纪念小学个小系重点嚟噶。 系啦，系啊，细集制 系。 咁啊， 所以因为细集制而令到佢哋啲三个工种咧系唔需要去揾工嘅，因为就真系由即系阿爷太爷哇祖宗十八代传落嚟嘅。 不过我冇谂过农夫咧，佢都会觉得自己叫细集咯。因为佢通常呢嗰啲皇位啊、爵位、世袭啲劲嘢嚟噶嘛， 威严啊，几紧要啊， 世袭真系。 嗱，农民啦，先讲农民啦，咁佢系种地啦，咁佢咧为咗生活之余咧，其实都喂埋个仔嘅，即系养埋个仔嘅。咁到个仔长大嘅时候咧，咁佢就要耕种翻个农地啦。咁佢赚钱咧就供养翻佢父母咯。 系 啦，咁啊即系不停咁循环落去啦。咁就算有世袭啦，好到商人啦，商人个仔咁点咧？ 做生意啫嘛， 啊系啦，咁即系譬如阿爸而家都系啦，其实 你阿爸 卖鸡 蛋仔嘅， 系啦， 阿仔劲啲嘅卖埋个煎饼， 卖士多啤梨鸡蛋仔啦，将佢煮成， 就同隔篱个农民嗰个合作啦，喂，攞啲士多啤梨嚟攞落鸡蛋仔度， 攞啲 鸡 蛋嚟系啦，咁就要从即系一个经营啦，咁咧佢又嗰啲商人嘅仔咧喺佢咧个仔咧找州嘅时候咧，咁就会大多数咧。 我唔記得咗咩叫找州。 上次我咪同你同阿邵尊講咧， 阿 邵尊仲話找州啫，彈下佢又咁樣。 但你講完我都唔記得咗，對唔住啊！ 講咗一次啦， 即係話喺 個周歲嘅時候， 即係個小朋友一歲嘅時候，咁啲阿父母咧就擺幾啊樣嘢喺度。 哦，睇下佢去搲邊一樣，就代表佢對邊一方面咧 有 大啲嘅興趣。係 啦，咁啊就通常。 但係佢一找就找咗 個咩咧？ 係啦，自己嘅姑姑 咁点算？ 证明佢 系啦，嗰、那个方向 好早熟啊！ 证明佢好有把握， 系啦， 好保护自己嘅， 好控制到嘅，系啦，系啊，好啦， 放紧复活节假啲同学仔， 咁都等 翻学啦咁啊， 有啲要放紧假嘅， 你开噶 喺爪州嘅时候咧，佢话咧做商人嗰啲咧，佢通常咧就揾一啲咧啱佢自己阿爸妈心意嗰啲嘢摆到嘅， 即系净系得算盘啊，即系嗰啲咁样， 系啦， 账 簿， 你有二百蚊啦， 系啦， 纸笔墨砚，咁跟住咧有啲算盘啦，咁啲真系摆到嘅，佢话通常咧都会引佢咧就行去算盘嗰边嘅。 如果佢咩都唔找咧，佢直接喊咧，我冇一样中意啊，妈！ 我呢个似系老细咯，大个咗， 系咪？ 咩都 唔即系 唔 使自己做， 咩都唔使做咯， 系啦，咁即系佢家财万贯， 咩都可以讲得好噶， 梗系咯， 系啊，古时啊嘛， 大吉大利。 咁咧，佢话大多数啲僆仔咧就会爬去玩算盘啦，因为从小佢就阿爸抱住咧，佢喺度嘟嘟嘟喺度嗒嗒嗒咁样咧整个算盘噶嘛，可能对算盘已经好有认识啊。咁所以佢找周嘅时候见到，咦，嗰个嘢我识，可能就爬咗去啦。咁咧就跟住就读书写字咧，咁 爬咗条龙舟度咧。大个就爬龙舟啦， 系啊，仲可以拍逆流大叔添， 系啊， 你到现代都有嘢做啊， 俾碗饭俾佢可以爬饭啦，俾条楼梯佢咪可以爬楼梯啊？咦，你想谂嘢喎，谂唔到 啊！我放弃啦， 我哋用爬文咯，佢问佢用爬。 我想讲，我哋讲咗五分钟，其实根本今日个正题系咩，我都未听 到。爪州咯， 系啦，爪州唔系个主题嚟噶嘛？ 劳工商啊嘛，而家讲紧都系啦， 唔系我哋讲紧劳工，我记得啦， 系啊， 系唔记得咗啊？ 咁好啦，第时咧大个就真系咯，学识做生意啦，咁啊将来咧就将盘生意就交俾佢个仔，所以咧又系细集嘅。 好， 系。 好啦，到到工匠啦，咁头先咪兆龙工商有个工字，工匠咧，咁咧就 好鞋啊嗰啲啊， 就俾阿仔又系啦，等阿仔咧就阿仔都要由学徒开始嘅，佢唔会一嚟就做老板咁巴闭嘅。咁你觉得佢个仔做学徒嘅几岁开始，即系几岁开始做？ 几岁开始做学徒？ 五岁啊，我觉得 太细个啦， 差唔多咯。我觉得你细个冇乜娱乐噶嘛嗰阵时，咁咪跟阿爸去翻工咯，阿爸喺屋企读锯木， 六岁 你咪攞跑跑咯， 就因应。如果你咧就可能五岁要做， 我知道你讲咩睇身高啊嘛，我唔系唔知道你谂嘢噶，话俾你知桂花田， 我估唔到啊， 多年 我估唔到，我坚估唔到， 唉、哎，真系火火、啊， 真 系 估唔到，原来计身高，好合理噶， 受攻击啊！你 如果唔系佢攞唔到 个， 佢点攞个锤先得噶？ 大家依成间点唱嗰阵时为我平反啊，唔该，我哋咁 happy Friday 容易受伤哦，我哋帮你点 十七岁先做，你唔好话我， 我帮你点梁咏琪同李克勤嗰只啦， 手啊，高妹啊， 系咯。 系啊，啱啊，冇错啊！你六岁就做， 佢计身高啊， 真系啊！佢话咧， 身高就好处啊，有量准咯。 系啦 ，OK， 真系笑唔出啊！呢个 佢话要等阿仔高度咧，好似个露台咁高咧，佢就教佢啦。喂，做学徒啦，开始咧就帮手去学嘢啦。 要高度露台咁高咧？ 露台有几高啊？ 露台好高， 楼咁高咧，好大噶可以。 咁咧，佢话咧，仲有啲即系阴公猪啦。即系古时咧，就知道重男轻女嘅呢啲咁嘅工匠嘅手艺咧，就只全仔，全女嘅。 乜女都唔想做啦， 都系嘅，揼揼揼砌砌砌咁整鞋只手。 你讲乜嘢啊你？ 揼揼揼砌砌砌都嗰啲工匠， 你谂乜嘢就真啊？ 唔系我问佢做乜嘢啫嘛， 你唔明你唔明咁解俾你咪听。 我嚟解我听咯，喊晒啦。 你哋有冇传授到俾阿爸传授呢啲嘢俾你哋啊？ 传授乜嘢？ 全仔唔全女啊？ 揼揼揼砌砌砌，冇 啊！我阿爸煮嘢食叻嘅， 唔系咯，你好似乜都唔得， 冇啊。 OK， 好啦， 阿爸倒马咯，都算转转手。 咁你都系算对香港有好重大贡献嘅， 学到啲嘢喎你。 你哋都系绿化环保分子嚟嘅。 你爸爸妈妈教咗你啲乜嘢？ 麻雀咯， 我啦， 麻雀咯。 诶，咁又系， 能医百病， 系啊， 所有都系同我哋真系咩人嚟噶？ 好，跟住咧到唯一咧要揾工嗰个咧就系士人啦。 我爸爸妈妈教咗我孝顺。因为我爸爸妈妈好孝顺， 咁你要孝顺我哋喎，吓 有啊，佢冇咩？新年都买两底嘢俾你啦，不过今年冇啫嘛， 有俾利是喎，仲想点啊？ 利是唔够买啫嘛。 其实呢个环节纯粹系俾我哋斗嘴嘅。 嗱， 欲知后事如何，首先你要知道究竟我哋今日个主题系啲咩？ 嗱，我讲埋个事人， 你真 系 好噶啦，仲讲咩事人啦？想知道我哋主题嘅，乖翻底十分钟之前咧， 冇错， 曾经讲过一次嘅，跟住冇啦吓。 士农工商啊，咩冇啊？ 咗新嘅機遇，亦都為中國嘅發展開闢咗新天地。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係順應全球經濟全球化嘅潮流，未來要聚焦重點，深耕細作，共同推動「一帶一路」沿高質量發展方向不斷前進。習近平強調，在一帶一路之下，要不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共同以零容忍的態度打擊腐敗。中國願意同各方共建風清氣正的絲綢之路。他又強調，反對保護主義，要以共贏的風向發展。天气方面，位于广东西部的一道强雷雨带正是逐渐向东移动，并会在下午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傍晚抵达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将会逐渐增多，以及是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傍晚转吹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明日和星期日仍然有骤雨，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52点，升两点，总成交金额446.3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9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18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2系跌6毫，中国平安91.8跌3.5毫，新万宏源3.24是新上市，中国移动75.15升1元，中国铁塔2.17是升2仙，华夏沪深30046.2冇起跌，建设银行6.91冇起跌，吉利汽车16.02跌4仙，安石 A50 14.98升2仙，美团点评56.55是升3毫。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845，英磅是10.122，瑞士法郎7.693，澳元5.509，加元5.82，新西蘭元5.209，歐元8.7356，每百日元對港元7.02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8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149点，跌157点。港金现价报11,972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9.35美元，卖出1,280.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北拱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繁忙噶，咁提一提你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今日下昼6点开始啊，介乎元朗嘅马塘路啦，同埋大树下天后古庙嘅一段大树下东路咧，会由双程行车改为单程南行噶。咁另外咧就而家开始咗噶啦，喺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啦，同埋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对出嘅部分停车位咧，都系暂停使用噶。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最新医学证据指出，体能活动可以预防认知障碍症，职业司机应该未雨绸缪，日日都要喐一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射，引发连串灾难。 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喺世界唔少地方触发严重嘅山泥倾泻，所以我哋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喺香港发生，我哋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你同我张家辉都唔可以置身事外。 周末，周末，周末，周末。 赛后检讨，思芬，我哋做咗一排周末有情人之后，你觉得点啊？ 我觉得好好咯，可能我自己一个人做节目都有啲耐啦。见到你啊，做节目嘅时候，我觉得好赏心悦目咯。 哦，咁怪之得你上个礼拜讲咁少嘢啦，今个礼拜多啲攞自己嘢出嚟讲。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晚十至十二， 思芬、崔洁彤，周末有情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拜个人。 好啦好啦，星期五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欢迎大家而家打定嚟，打定嚟可以点唱点唱。 系啊 ，fax 号码23396453，同埋网上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嘅。 系啊，咁啊，即刻读下啲点唱先啦，好唔好啊？都好多点唱啊，今日读个 fax 先啦，好唔好？呢度咧就有啊，佢就系叫做班长。佢叫小马， 系 佢话咧要我读出嘅，跟住生日歌咧就要由阿大只豪你唱。 我系大只豪， 系大只豪啊， 所以佢讲嘅嘢都系真嘅， 啱 嘅。 佢讲反话噶，讲得 好有趣啊！佢成个点唱好有趣。佢话首先咧要祝我哋三位要身体健康，每日咧都要精彩咁话。 多谢，好。 佢话我系班长小马，好耐冇点唱啦，今日咧想点俾我啲小学同学仔听，有恶霸大人。4月25号生日嘅，另外咧鬼马老板阿龙爷咧就4月30号生日，仲有咧成日唔记得派精神药俾我哋食嘅院长 Gigi 听嘅，佢就5月10号生日，祝佢哋咧都要身体健康，年年都要四围旅行。佢仲有一众佢嘅院友个名嘅，包括有鬼仔多多嘅顶婆、娱乐组嘅组长阿冯玉、优雅嘅处长明媚。明媚啊，应该明媚啊，情感鸡汤嘅火腩姐，谂下呢啲好劲噶。 系咯，正佢哋一班人咧，佢好开心、啊。 都有啲花名噶嘛， 个个都有唔同花名。 仲有呢个劲啦，仲有四处留情嘅老花， 哇， 老花都四处留情啊！你谂下， 好嘢。 希望我哋呢班傻人啊， 清楚所以先留到情。 系咯，哎，又系你啊咁啊！ 因为希望咧呢一班嘅傻人咧，每日都要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啊，继续咧都要癫傻丧啊！因为院长话我哋已经冇药可救噶啦。 系。 2018年咧，佢哋一齐去咗苏梅啊，开心之旅之后咧，又准备紧咯，出年又会一齐去旅行啦。 正喎、 啊，非常之期待啊！ 成班咁样朋友去旅行咧，即系最紧要我听个细咧，都系大家起码都单身咁样去啊嘛，潇洒好多啊真系。 我未必一定嘅。单身噶，我嚟紧下个月咧会同我啲小学同学有几年一聚咧。 带埋啲细路去啊？ 诶，冇细路啊，即系同学同埋佢另一半咯。 系咯，我咪话 即系阿华有份去嘅。 啊，会啊，有份。 即系嗰啲单身嘅意思，即系你起码知道佢哋去玩嘅时候唔会掕住几件咁样咯。 可能已经大咗啫， 大咗咯，好开心啫。 一群好多人， 小学同学嚟 嘅， 系好多小学同学。 系啊，咁啊，小马班长啊，希望你所有嘅朋友啊都可以玩得开开心心啊。 系啊，恭祝你哋福寿与天齐，庆贺你哋全部都生辰快乐，去苏梅就玩得好开心啊，去边度都咁 happy 啊，心灵鸡汤，恭喜你！嘟嘟嘟嘟嘟，招标不招？ 好，继续读点唱啊！ 你唔问我呢个咩音效嚟嘅？ 唔使啊，唔使啊， 不招 做唔到， 即系唔系？ 你真系点啊？ 够啦，够啦， 幻彩定啷啷都系咁嘅啫。 佢咧而家喺屋企咧系不停咁画嗰啲机械人啊，佢嘅喺不停咁咧画嘅时候咧，好代入喺里边咧，所以佢而家咧又 上。点睇都佢个仔陪佢玩，佢难玩过个仔， 唔系嘛？ 系啊， 唔系佢画得几好嘅，其实都 好辛苦噶，陪你真系先。 好啦，继续 Cand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早晨啦、啊。佢话今日咧，唔系听日咧就系特别日子啊。佢有个相识多年嘅朋友咧，佢生日啦、啊，佢系阿苏啊，祝佢生日快乐，青春常驻，心想事成啊。点俾咧？我哋三个听，祝我哋大家都生活愉快。又点埋俾公司所有同事听，认识嘅朋友、亲戚啊，祝大家咧都一切如意吉祥。 好，跟住呢度有 Macy 呢就话啦，诶，三位风 show 嘅主持人你哋好啊，我想点唱俾我妹妹听啊，佢5月3号生日嘅，想点唱 草蜢嘅半点心，祝佢生日快乐，事事顺利。哎呀，我想唱呢首噶，俾你唱咗，请交给我一个试过笑笑。 愿望吧， 嗱，得人哋好听啊嘛。 愿望吧，半点心。 哎、真系瞄佢咪啦，咁你读唔读 呢 首唱啊？ 我 读啊，读啊， 系啦， 我今日攞住咯。点解我要喺度揾咧？因为佢要唱歌啊。 哦，咁使唔使读多个俾你准备一下？ 唔使，我揾到啦。阿思思啊， 就读简单点唱算啦。 系啊，冇办法。佢话你哋好啊，我第一次点唱啊，我要点唱俾我妈妈听。听日27号咧就佢生日啦，我好想听容祖儿嘅《世上只有望着你讲也许更易》， 浓于水 的三个字。系啦，祝妈妈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安如意啊 ！I love you, we love you， 感谢你们。 啊，好 sweet 啊！ 好啦，呢个 Dennis 咧就话啦，想点唱啊？佢话咧一定要点唱啊，因为咧佢嘅挚爱嘅细仔啊，依人咧佢咧就生日啦，要记得咧唔好读错啊！依人呢个名字啊，佢之前咧 抽水依人 系啦。咁跟住咧就话咧，佢话咁快佢就23岁啦，仲读紧咧硕士。妈妈咧祝愿佢咧生日快乐啦，爱佢3000年啊！咁样 哇，但系佢就少过刘德华嗰爱你10000年喎。 系啊， 系啊， 我哋30000年啦。 哦，好啦，好啦， 300000年啦，但系你300000年， 30000年，好 好。跟住呢度有咧。佢真系佢上个礼拜冇放几日工，你上个礼拜唱咗好多歌噶咯， 系咩？ 系啊， 上个礼拜唱歌咩？ 你今个礼拜冇停到过， 唔系啊，佢上个礼拜佢 放 咗 假， 我意思 系 话 休息咗一个礼拜， 你冇唱，你由礼拜一开始已经唱翻噶咯，你今日好澎湃，我见到你嗰啲音乐嘅嗰啲， 唔系个音准越嚟越准啊嘛， 直情见到嗰啲音符喺个口度飞出嚟， 出嚟啊，真系。阿 Cindy 咧，佢就话啦，咁多主持早晨，我系娟娟啊，我要唱，系啦，我要俾我老公听。今日啊，系佢哋29周年嘅结婚纪念日，29年啊！佢同佢老公啊，佢老公叫咩名咧？叫彪叔叔啊！佢话呢29年系我哋一起走过最开心快乐的日子，希望以后每一个日子我哋都一起走过去。我系 Cindy 啊！ 哇，我想要读呢、這、一个。我好少睇到个人名咧咁有霸气嘅 咩啊？ 嗱，首先咧点唱叫婷婷， 婷婷 佢就话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咧就想点唱俾4月24号生日嘅男朋友听， 系 佢系柔道部主将。黑熊啊，佢叫黑熊啊！你谂下嗰件事啊，仲系柔道部嘅主将，哇！ 柔道部主将黑熊，你唔记得呢个典故啊？ 唔记得啊？ 咪周星驰破坏王里边嗰个咯？ 我唔记得，我真系 冇错， 是啊、就系佢啦。佢话要祝佢生日快乐啦，同埋咧为佢嗰队球队又要打打气嘅，佢对球队都好劲噶，叫做中国股权法。 咪就系日本嗰、那个，咪就系嗰、那个破坏王里边嗰个咯。 嚟紧咧5月9号嘅篮球决赛，即系佢用咗呢个周星驰电影嘅桥段咧，就要帮佢哋打气嘅，希望佢哋有好嘅成绩，要加油咁话。 咁佢哋需要嘅就系罗夫救星啦。 咁会点噶？ 而佢哋需要嘅对象， 睇高似完全唔 紧要。佢哋需要中意嘅对象就系桂花田。 即系咩啊？ 因为里边个女主角系钟丽缇。 哇哦！咁 系啊。你唔记得咗咧？你唔记得自己拍过呢套戏咧？ 我冇啊！ 哇，讲到我都想攞把扇，唔系泼自己，我想， 我想打， 我想，唔系，我想搵啲嘢，揈开红姐嗰边啦。 佢个典故嘛，都系佢。结婚张相系钟丽缇咯， 我 真系好啦，破坏王。 咁我又唔会记得嘅，所以 我哋都唔 会 知噶，真系。 继续点唱，我而家俾你睇啊，好，好，你哋好啊。佢话想点唱谭咏麟嘅《爱的替身》，俾工场啊所有嘅职员啦，同埋宿舍嘅职员听，包括啊导师嘅陈姑娘啦、林姑娘啦、治疗师嘅张 Sir 啦、健 Sir 啦、奇姑娘啦，同埋咧学员陈秀英、卓丽英。关海怡、李家宝全体职员同埋学员听嘅。 问现在我如何能八心痛？ 我梗要点唱佢哋歌咧？ 系咯，点解佢会点唱俾佢哋嗰啲咁多咩嗰啲啊啊？好似有啲姑娘嗰啲听系咪啊？ 姑娘嘅职员啊，咁样物理治疗师咁啊。 哦，佢可能就觉得嗱，我呢个物理治疗师帮你治疗， 就代替 其实就系化身成为爱的替身， 系啦，帮你。 可能佢食诶，我明啦，佢仲有 句 歌词系咁样噶：活像受罪，但是又离不开啊。 活着受罪，但是又离不开， 系咯， 到我入少少， 系咯，所以同埋物理治疗，即系佢你会痛啦嘛，所以佢里边都有佢噶，似被刀锋埋藏心，呢啲仲要点唱嘅咩？心中暗冰 刀锋埋藏心中， 哦系 ，sorry， 系 咁样 啊， 你偶像， 教佢啊， 哦，原来点唱嘅意思即系话，喂，点样唱噶咁样系啊，好，继续， 跟住咧，我呢度有啊 ，Liu Wen 啊，佢就话咧，三宝啊，早晨啊。 啊，我想点唱郑少秋嘅《饮胜》，点 唱俾饮胜先至神。 系啦，但系点解要点唱咧？ 点解啊？ 佢话要点唱喺4月28日啊，有一个叫做世界舞蹈日，齐来共舞心连心。 哇，咁型嘅 个名，除咗你要唔系其实世界舞蹈日咧，香港咧我都知道系有搞啲嘅活动嘅， 系啊，有啊，有啊， 系啦，佢哋咧就会喺呢个荃湾嘅体育馆啊，佢希望点唱俾所有参加嘅老师啦、贵宾啦、各个舞团嘅团体啦、各个弟师兄弟姊妹同埋现场工作人员听嘅。当日咧会有舞蹈嘅表演啦，同老师领舞，与众同乐噶，好开心噶。而当晚咧仲会喺呢个荃湾嘅南风中心咧有一个庆功宴添，希望咧各个舞蹈嘅团体聚首一堂。场面高兴又热闹，到时大家玩得开心多啲，饮多杯啊！ 咦，呢啲咁似系戏啊戏啊戏咁样嗰啲 friend 嚟喎，真系咁啊！欢迎你哋喺个街打嚟点唱啊！有啲咩喜庆嘅事都可以等我哋代劳啊！ 望拜访的大师，终于5月订到那张台，几骨酸尽还是出了错。如此跟你分开，你最盼望吃到的寿司，等得太耐闷了也应该，耗费青春去等的奇迹，留下有所失的爱，明明早计划，临场取消，指甲藏在口袋的钻戒和美瞳搭上的铁塔，难完的计划，日后哪个新居，何种风格，同你安排好，人算不如天算，没法胡说。长取笑指甲，藏在口袋的钻戒和美瞳搭上的铁塔，难完的计划，就像你我这般欲英手册，同你安排好，人算不如天算，没法胡说白发。 为咗宣传呢个新歌咧，佢又好有心机喎，佢自己整咗啲寿司。咁嗰日派上嚟电台咧，就请好多唔同嗰啲 DJ 同事喺度食嘅。咁啊，红雀立嫂记屋乔次郎啊， 真系好有心嘅吓。佢整咗一个心形嘅两个心形嘅寿司嚟嘅。嗱，不过咧，而家咧都要一啲好有心嘅人咧，要帮帮手，打打气，加加油啦。咁如果大家有睇报章啊，或者系系咯，睇报章里面咧都睇 到 啦。系啦，欣欣啊，呢个系家姐嚟嘅。咁佢就话啦，可唔可以咧，即系同佢細佬加加油打打氣啊！阿欣成啊，佢咧因為急性肝衰竭啊，情況嚴重啊，咁啊醫生就話如果未能夠咧揾到合適嘅肝嘅移植咧，佢就可能有生命危險。咁啊，即係需要一啲 A 型或者 O 型血嘅朋友啦，可以捐出部分嘅肝出嚟咧。咁如果啱嘅話咧，就即時去配對咧，就做上手術咧，就希望可以延續佢嘅生命。咁佢就話咧，希望即係佢就話想求神咧，即係掌管啦，控制佢嘅病情，希望佢再 再惡化落去，希望盡快找到合適的肝可以移植啦。 係啊，因為咧其實即係咁啱都咁巧啊，即係呢一個當事人咧就係我朋友嘅細佬嚟嘅。咁我見到佢喺面書嗰度咧，即係有一個咁樣嘅貼文之後咧，即係即刻幫佢轉載咗咁啦。咁我都要即係問一問佢個情況係點啊？其實咧中間咧都有，譬如琴日嘅時候咧，就有兩位朋友咧都即係去到見醫生啊，即係係有心想去咁做嘅，但係咧就最終唔係最適合嘅捐贈者。 因為可能係血型啊嗰啲嘢， 即係嗰啲就其實嗰啲血型就一定符合㗎啦。如果唔係都唔會去。 係啊，你冇留 B， 咪冇留 B 就。 但係咧，因為總共咧有九個嘅，即係譬如你係咪一個糖尿病嘅，但係糖尿病嘅患者啊，你膽固醇嘅指數係如何？即係呢一啲都會係關係到嘅咯。變咗嗰兩個都以為啊，好似 OK 啦， 可以幫到佢。 不過最終咧，即係我啱啱再 check 翻佢哋嘅面書啦，都好似未係揾到一個最適合嘅，咁都喺度等緊有緣人同有心人啦，可以幫到佢哋。 係啊，希望欣成你撐住落去啦，即係好多好有心嘅人啊，不過好無奈地就未有符合嘅咁樣。 係，我哋向好嗰邊諗啊，會有嘅，大力支持啊！ 大家可以留意住呢個消息咧。咁其實因為已經開咗個頭噶啦，我覺得你話有啲人都已經即係走咗出去咧，去即係嘗試去捐贈，咁應該陸陸續續啦。我哋希望其實而家多啲即係社交媒體啊， 係 啊，大家多啲消息發布出去咧，即係最緊要唔好咁容易就放棄啦。 啱啱啱啱，不過其實都好緊急啊， 好緊急啊！ 如果想幫人嘅話，唔好諗啦。做啊咁样， 即系打个电话就未必你未必啱嘅，但系都起码即系叫做你符合过即系系咯，睇一睇。 即系起码都努力过啦咁样。 系啊，叫做咁。 系啊，好，咁我哋都有其他啲系啦，我哋继续读其他嘅点唱啦。 好， 咁呢度咧有一个就系阿 Kit 咧，佢就话啦：甜甜啊，豪豪，早早。 系。 我咧就想点啊罗海玲嘅《不一样的我们》啊，因为我仔咧下年就考 DSE 啦，就想佢尽力考就好啦。就唔使太緊張，因為咧唔係一定要擲星咧先係叻嘅。佢話人生咧有好多可能性嘅，阿仔唔使咁緊張嘅咁樣。 嗯，加油啊嚇！咁呢度咧 ，Alice 咧都話啦：你哋好啊，我係大家姐啊，李美芳啊。佢話咧可唔可以幫我點唱俾佢媽媽聽啊？佢咧喺二月尾嗰時做咗手術啦，心臟起搏器。佢而家咧身體咧仲未回復咧，好似以前咁嘅狀態。希望咧可唔可以唱首歌啊？點唱俾佢聽？祝佢快啲好翻，等佢開開心心。 咩歌啊？咩歌啊？ 咁佢話咩歌都得嘅。 好啊， 都有嘅，另一个阿 Jeff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养和医院十一楼嘅所有嘅医护人员听。佢之前咧就喺度住院住咗三个月里面咧嘅，即系佢特别照顾佢啊。想点唱啊，身体健康，祝大家咧都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啊。 系啊，我哋都即系送上呢个祝福俾佢吓。 好啊，好啊，好啊。呢度咧就有 Pulling Law 啊，佢就话三位早晨啊，今日咧系我对孖仔啊，比比同埋阿 Bruce 咧十二岁生日，妈妈同爸爸咧喺度要祝你哋生日快乐，要身体健康，日日都要。开开心心啊吓，亦都祝愿你哋可以派到理想嘅中学啦，展开一个愉快嘅中学生活咁话。 系啊，呢度咧就系阿司徒啊，佢话咧我想点唱俾我四位嘅孙仔孙女听啦。咁咧就大孙仔同埋大孙女就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嘅。礼拜六咧就系细孙仔同埋细孙女嘅百日宴啦，佢哋龙凤 B 嚟噶。咁啊祝佢哋身体健康咧就快高长大，开开心心。同时咧都祝大家咧可以开心度过咧每一天嘅。一百七十三八八啊！十二点半翻嚟咧，就开始听你电话啦。 我想我慢慢的消失，消失在我的世界里，像风一样，一样无踪无影，慢慢变透明。藏在那浑浊的眼底，我像是躲在包包里的空气。我只想静静地坐在这里，想看看天空的颜色。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心里的秘密，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委屈都留给自己。 只是躲在包包里的空气。我只想静静地坐在这里，想看看天空的颜色。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心里的秘密，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委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政府提出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建议提高残酷对待动物的罚则，由目前最高可判监三年提高至到判监十年，罚款就增加至到最高200万。新修订今日起咨询公众三个月。政府亦都建議授權法庭可以頒令違法者在指定期內甚至是永久禁止飼養動物，並且剝奪對方擁有仍在飼養的動物。政府又提出引入謹慎責任條文，動物擁有人、管理動物或者看管者要採取適當措施照顧動物的福利需要，為動物提供足夠的清潔食水和均衡膳食，並且要採取合理措施預防疾病。對於違反謹慎責任者，當局同意維持以簡易程序審理定罪的罰則，即是最高罰款200万和監禁三年。政府數據顯示，未來三至四年潛在一手私人住宅數目維持在93000个，但上季施工量按年下跌近60%，落成量就按年以及按季分別下跌近17%和近90%。有學者認為，開徵空置稅令到發展商拖慢起樓的進度，已經反映在施工和落成量的數據之中。政府又調高公私營房屋比例至7:3，令到私人樓宇供應更加緊張，長遠會支持樓價向上。醫學會提出微調豁免海外專科醫生實習要求的新方案，在醫管局、衛生署或者大學醫學院工作的海外專科醫生豁免實習的條件劃一。醫學會會長何仲平表示並非讓步，相信有足夠票數支持方案。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認為方案取巧，衛生署的海外醫生難以滿足豁免實習的條件。在北京，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發表主旨演講，提到事實證明一帶一路倡議不單只為各國發展提供了新機遇，亦都為中國發展開闢了新天地，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順應全球化經濟的潮流，未來要聚焦重點，深耕細作，共同推動一帶一路沿高質量發展方向不斷前進。習近平強調，在一帶一路倡議下，要不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共同以零容忍的態度打擊腐敗，中國願意和各方共建風清氣正的絲綢之路。他又強調，反對保護主義要以共贏的方向發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傍晚转吹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明天和星期日仍然有骤雨，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83点，升33点，总成交金额45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9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18点，跌89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83元，升2毫；中國平安91.9元，跌2.5元；新萬宏 元是3.21新上市。中国移动57.3升1.15元，中国铁塔2.18升3仙，华夏沪深30046.2冇起跌，建设银行6.93升2仙，吉利汽车16.04跌咗2仙，安石 A50 14.98升2仙，美团点评56.75升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5，日元111.64，瑞士法郎1.02，澳元0.72，加元1.38，新西蘭元0.664，人民幣6.736，英鎊對美元1.291，歐元對美元1.114，日經平均指數報22,152點。是跌了154點，港金現價報11,972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79.58美元，賣出1,279.8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喂， 而家收铺翻嚟啦。 屋企出面安装咗个招牌啊，光层层点瞓、啊？ 咦，我哋铺头都系咁添。日於簽署户外燈光約章，唔好影響到大家。 係咪喺夜晚11點或12點到第二朝7點熄咗裝飾、宣傳或者廣告燈光啊？ 係啊，減少光滋擾，仲可以慳電慳錢，大家就有覺好瞓啦。上環境局網頁睇下啦。 品發時刻 DSE， 今個星期節目加長到1小時，內容豐富。 节目除了请到英文专家和各位分享即将应考英国语文卷四考试的 tips 之外， 更加邀请到应届四位 DSE 考生即场参加模拟考试，老师更加即场比分啊！ 哇，那一定要听啦！各位 DSE 考生，我哋齐齐同你打气！今个星期六晚8點到9點，足足1小時 ，Tune into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娘娘似你抱抱一大个。 我只想静静地坐在这里，想看看天空的颜色。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心里的秘密。所有的委屈都留给自己。 娘娘杜小乔派福利，想你抱抱一大个， 用嚟做咩？用嚟匿喺入面，享受自己嘅空间，唔需要为别人而活。 作曲填词都有谢千彤，监制有谢千彤加上 Mountain， 编曲有谢千彤阿碧。杜小乔的作品《泡泡里的空气》，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1872388我都话阿田好中意同人撞衫咧，就平时同啲同事撞衫咧，同事就哼。佢而家同佢个女都撞， 唔系啊！ 佢女唔想同佢撞啊！ 我女系嫌弃我，妈咪你唔准买，我要买嗰啲。 啱，你讲咗重点就嫌弃， 唔准撞同一样嘢咯，一样啫嘛。嗱，你要检讨下点解啦？ 诶，是但啦。 不过我都惊我仔下次会唔会都唔俾我买同一样嘢噶啦，真系。好，继续读点唱。 好，呢度咧又黐黐啊，话你哋好啊，借个位啊。 做咩闹我啊你？做咩话痴痴啊？ 痴痴啊，人哋叫痴痴系啦。诶、okay. 哎，三宝你哋好啊，借个位，星期五想点唱俾啊？佢屋企啊，金 牛妈妈，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永远爱。佢话永远最爱系佢咁样。 OK， 好啊，呢度咧有 Rosalind 啊，佢咧就话咧，喂三宝啊，你哋斗嘴真系超搞笑啊！今次咧系佢第一次点唱嘅，听日咧系佢嘅生日啊，好想听到女方唱嘅记得、哦、，Happy Birthday！ 女方记得真系唔记得点、唱啊？ 记得记得记得记得。 你系唱紧噶？ 唔知道啊。 你唱紧另外一首歌 系咯？如果 Happy Birthday 嘅女方一定系嗰只嘅啫。 边只啊？ 十六十六，少女会转变淡。Sweet.望着蜡烛光闪啊闪， 阿钟离咧就话想点唱俾佢太太，佢听日咧就去日本啊见证啊，哎呀， 我听日去睇嗰、那个 平成 变 令 和 呢、這个重要时刻啊，哎呀真系幸福啦，钟离太太， 好开心啊， 玩大心啲啊，如果可以叫佢咧，譬如 影啲相翻嚟啊， 影啲相 po 喺我哋嘅 Facebook 度睇啊， 系啊好啊， 分享下。 咁啊 ，Kathy 咧佢就话啦，靓妈田靓仔组。啊！点解你哋两个就全部都靓，我哋就系得好好爸爸啫？搞错 得咯？你想点啊？ 我哋嘅读啊，有雪亮嘅眼光咯， 想 读呢个新 闻。你好啊，我第一次留言。咁咧，哦，我明点解啦。佢话我留咗几次言都读唔到啊。哦、我同我老公咧，而家喺韩国首尔，我中文唔系几好。 咩？呢个有读过噶、哦？ 其实我想话有读过噶、哦，上个礼拜读咗噶。 系 啊， 即系再上一个礼拜。 系啊，佢中文唔系几好，所以佢唔识得形容我再好啲。 佢老公整亲只手嘛。 系啊，做美容师啊嘛。 咁咪读咗噶啦。 可能今次上次系佢老公 send 嚟，今次佢老婆啊？你话系嘛？ 佢阿老婆 send 嚟咯。佢话我老公咧，阿系咪咁读 Galen 啊？佢右手咧骨折就 G A L E N 啊 ，Galen 系咪啊？系咯，咁右手骨折严重咗，暂时唔可以飞啊！哦，可能系机师嚟噶，真系、 啊哎。 老公系一位机师， 佢系机师啊！ 我都系一个韩国妈妈。 呢、這个我哋估嘅啫，佢老公冇直接讲系。 佢而家写咗啦，老公是一位机师， 系 啦，系啦，我而家咧就系一个韩国妈妈，我仲要补足咧四月二十号啊。礼拜六我个女啊 Cordelia 咧就生日，下个月二十号咧亦都系我同我老公咧结婚一周年嚟嘅，仲要祝我细女咧 Juliana 下个月就廿一号生日，仲要祝我肚里边嘅小朋友健康成长。 系啊，恭喜晒啊！ 老公个妹妹晴晴咧就有病啊，希望佢快啲好翻啦。喂，你哋三个如果可以读出就好啦。我而家喺韩国咧用电脑听紧你哋噶、 啊，希望你听得开心啊，亦都希望你哋全家人都开心同健康最紧要。 我学识多咗一句韩文， 咩咧系？ 系喺台湾学。 嚟啊， 阿 Yon， 即系咩啊？ 你好， 阿 Yon， 阿 Yon， 呢、這个都 OK 喎、 啊，呢、這个好易嘅啫， 阿 Yon， 系啊， 欢迎、 啊，因为好搞笑，我喺韩国喺台湾度撞到一个咧，嚟自韩国喺深圳屋企翻工，最近移居嚟香港读紧书嘅一个韩国十一岁小朋友。 OK， 你话佢个身份几咁复杂？当佢知道我哋都系嚟自香港嘅时候，佢就话吓系啊，我哋咁啊沟通一下啦咁。 阿 Yon， 阿 Yon， 阿 Yon， 好，继续。呢度有张太啊，佢咧就话咧想点唱，同埋送一个祝福俾佢老公 David 听，因为今朝咧入咗手术室啊，而家系做紧手术噶，做紧一个咧叫做人造关节，呢个嘅手术大约要做成四个钟头噶，希望佢一切咧就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咁样一齐翻屋企。 即系换膝头哥， 系啊，做到呢个手术好好嘅之后咧，你就唔使去成日受到呢、這个。膝头哥骨痛嘅之苦啊！ 人造关节系咪一定系膝头哥先？ 应该就 系 嘅，应该系啊。佢叫咩名话？ 阿 David， 阿 David， 喂，如果你真系我哋估啦，如果你真系换膝头哥嘅话咧，喂，成功咗之后咧，打翻俾我哋啊！ 好好好， 系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其实系点样？因为譬如我系好想帮我老豆做呢个手术噶， 系、 啊，但系佢成日老人家好担心啊嘛。哎呀，换咗会唔会变咗 Iron Man 咁样噶，硬刮刮噶？ 我又唔使惊，我有个朋友个妈妈。佢換咗個 pat pat 添啊， 換 pat pat， 係啊， 咁樣打落去咪哼哼聲噶？ 咁又唔係，即係盤骨啊。定系乜嘢？ 可能是 总之换 pat pat 啦，你可以咁样 讲。唔同噶，换盘骨同换 pat pat 系唔同噶。 咁梗系唔系可以换影咁样啦？ 换 pat pat 即系打落去哼哼声。 因为我唔肯定系咪一定系盘骨。 似系啦。 系啦，即系总之真系换咗 pat pat 嘅一啲骨咯。 系 系啊，咁所以咧，唔复杂噶。佢话喂几好啊，换咗就亦都有朋友个爹哋妈咪系换个膝头哥，换过唔止一次添，所以换咗就系新嘅人一样。 点解要换唔止一次嘅？ 咁又有劳损噶嘛？可能 系啦， 唔紧要。 可能佢已经换咗好多年咧。 OK， 系啦，即系我哋祝福阿 David。咁如果真系呢种手术嘅成功咗之 之后咧，会同我哋分享下经验 啦。其实好多人都做噶， 系啊， 唔使担心， 唔使 担 心 啊。 好麻烦 佢老婆咧就话咧，记住啊，嗱，你早啲做好个手术之后咧，咁就要努力做物理治疗咯，勤力啲踩单车、游水咁样，之后咧就可以周围去环游全世界啊！ 恭喜啊！呢个真系好重要，我而家真系想话俾你听咧，行得、食得、瞓得咧，呢三得咧，最重要， 仲要屙得啊！ 是 真系啊，真系呢个四个得要紧要啊吓。好 ，Anissa 咧， 咁反而唔得嗰啲就唔紧要啦。 嗰啲有噶啦，佢有另外嘢得啊嘛。 即系譬如语言唔得啊，即系沟通唔到唔紧要。 用身体语言咯， 系啦。我想听身体唱歌。 好啦，呢度 Anissa on 咧就话啦，想点唱刘德华嘅歌《爱你一万年》俾佢屋企人听啊，祝佢哋咧都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 系。 咁啊，都祝埋我哋三个啦，同埋小尊咧一样都健康快乐啊。 系好啊。咁啊，电话旁边有你，系边个啊？hello， 系你咯， 娟姐，娟姐， 系啊，系 啊，娟姐， 你好， 娟姐你好， 你好， 你三位你好 ，hello， 有咩想点唱嘅娟姐？ 我点唱俾我先生咧，阿超哥啊， 超哥， 超哥， 点啊？ 81岁生日啊，哇，佢星期三正日生日啊， 系，哇， 咁你哋之前点样庆祝啊？ 超哥81岁生日系你老公啊？ 是啊， 咁你咁 我旧年再打过你噶，80岁。 你80岁啊？ 你咧？ 退一年，唔系我80岁。 你几多岁啊？ 92岁。 我大咗10年啊！ 真系啊？我讲笑嘅啫，真系。 即系细佢10年。 我好恩爱，同埋你哋把声咧，而家同听到咧，你起码你把声吓， 喂， 好青春。 你而家就叫佢超哥啦，你平时系咪都叫佢 超 哥咁样？ 系鬼啊，超人啦，系 冇噶， 叫佢超劲啦，梗 系。 但系叫佢超快啊，咁样。 超速乜都好啦，超乜都好啦， 超乜都好啊。咁系咪叫你娟妹噶？咁梗唔系啦。跟住阿娟就话 捐钱啊，叫佢。 捐到捐啊！叫佢 咁会点同阿超超庆祝啊？ 食下饭啦，同啲仔女 系 庆祝下咯，简单算啦。 哦，阿超哥呢几十年嚟，可唔可以帮我哋形容下佢啲性格系点噶？ 佢啲性格普普通通啦， 普普通通。 啊、 你收埋佢啲好处唔敢讲 啊！ 即系忍咗咁多年都好噶啦，即系 嗰啲坏处又唔好讲啦。 讲一个坏处啊！太爱你啦，佢嘅坏处就系系咪咁啊？咁佢中意做啲咩噶？ 娟妹 系啦，阿超哥中意做啲咩噶？平时 最中意四方城咯，祝佢四方城咧， 四方城 唱胜利啊！ 唱唱胜利咁犀利啊！ 佢劲唔劲噶？ 佢啊，听人哋讲嘢啦， 我都知佢啲打麻雀嗰啲咧好杂技，有冇咁劲啊？唱唱胜利， 会下我先，跟住下一句就 系佢叻唔叻噶？打得 唔知喎？ 点解你冇陪佢 嘅咩？ 我好少陪佢喎，佢多数同啲姐姐去打噶喎。 咦，有说话听喎， 成抽菩提子喺个口度攣咗出嚟喎。 系喎，你唔惊啊？啲姐姐而家好进取喎。 系啊， 唔惊。 铺牌啊， 都唔理。 铺牌好进取 嘅， 你惊唔惊 啊？ 咁佢哋打 仲有八场啊？你话 哇，咁我嚟睇下先啦。超哥即刻走出嚟啦， 超哥， 超哥生日快乐！ 诶， 超哥咧， 叫佢嚟啊！ 叫你听电话喎。 超哥， 喂， 生日快乐啊，超哥！ 哇，你八十一岁， 把声唔似喎，超哥， 听唔听到啊，超哥？ 系好细声啊！ 哦，呢度似81岁啦，开始 系啦， 好多谢你哋啊！ 祝你生日快乐，永远都龙马精神，身体健康， 同埋长战长有。 超哥啊，考下你得唔得啊？ 系。 如果你出嗰啲叫狗飞嗰啲俾佢玩下得唔得啊？嗰啲咧， 好噶啦，唔使考噶啦，点会考得起啊，超哥啊？ 超哥打几大啊？平时？ 考唔起我噶，我唔识噶。 哇，高手就话自己唔识啦，真系。喂，同阿超婶咧，即系阿娟妹啊。咁你哋结婚咗咁耐啦，有咩甜蜜嘅心得啊？讲嚟听下。 诶，日日都咁甜蜜噶啦。 最甜蜜做啲咩先？ 晒命添。 最甜蜜做啲咩？ 翻52年噶啦。 哇， 咁均啊！ 耐过本基本法，你哋50年不变过晒。 十二年 啊，真系。 52年啊。 咁娟妹你几多岁啫？ 系咯。 头先你唔讲嘅。 22岁咯。系咯。最你讲一个啦，讲一个就算数啦。最冧嗰一次系做过啲咩事？ 唔记得咗咯。 哦， 自己做咩啊？阿超哥做咩走 咗 啊？ 超哥咧， 超哥 嗰次咪买只钻石戒指咯。 哇，讲 下 讲 下， 钻石戒指啊， 真系钻石 化妆咁大咯。 哇，成粒咁样嘅，依家大粒噶嘛。 唔系，佢好似有说话听，一卡妆啫。 唔系啊，人哋冧紧噶。 系咩？好 啦， 好 啦， 好啦，咁我哋祝你哋咧继续甜甜蜜蜜恩爱咯，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啦，多谢你哋 ，thank you， 拜拜，拜拜。 哇，好犀利，佢哋加埋咧百几岁。 唔系，但我阅读到个关键。 咩咧？ 佢唔记得好多嘢都唔记得啦。佢都话：诶、哎，唔记得啦，样都咁开心啦。但系嗰粒戒指几卡，佢记到几紧要啊！一卡装 系 啊， 记得好重要。 一卡装系好好噶啦，你知 一粒 佢冇、 哦，你送俾你老婆嗰啲几多卡？咁你讲到咁劲， 卡路里咯， 卡路里个卡系咪啊？ 唔系，即系我 一卡 过 去，卡过去你嗰啲。 你送俾你老婆嗰啲系台湾嗰啲咩十份九份？ 唔好咩？而家唉，真系精明女人啊，计呢啲计得几咁足啊！ 所以我咪问清楚你咯。咁究竟你送俾你老婆几多卡咁样？ 系下位听众，你叫咩名？ 你咯 ，Hello， 卡米拉，你系余生啊 ？Hello， 你好， 你系余生系咪啊？ 唔系啊，我估余生啊，系咪？ 余生 嗰啲系嘛？ 余生啊， 你叫咩名啊？直接啲，你叫咩名啊 ？Hello， 风骚快活人你好， 唔见咗嘅。是你啦， 系啊，你试下位啊， 系啊， 系你。 Hello， 曾志豪叔哥哥，桂花田姐姐，黄耀祖哥哥， 你好啊。 佢个叔字咧缩埋咗。 你叫咩名啊？ 关二心。 关二心。 系。 哦，我啱。 所以个二，关心个心。 哦，关二心， 关二心。 Hello， 你系咪住喺交椅洲噶？ 唔系，我系住喺 得啦，唔使讲，唔使讲 宝林。 哦，知道啦， 宝林我哋知噶啦。 系啦，谂住同你讲下笑啫。 诶，你几多岁啊？二心 八岁。 八岁啦，八岁点解你把声咁可爱嘅仲？你系男仔定女仔嚟噶？ 女仔啦，计 系咩女仔嚟噶？咁你最中意听边个歌手唱歌啊？ 系达明一派。 你真系中意达明一派啊？ 你知唔知达明一派？ 佢讲得出就 梗系 知啦。 肯定唔系啊，肯定佢阿爸阿妈成日听佢就中意听啦。 你阿爸阿妈有 taste 啊？我都中意你阿医生。 咁你中意咩歌啊？ 识 街咁。我中意马路天使。 马路天使。灯光里飞驰，失意的孩子， 请看一眼这个都市。 医生一定唱，识 唱 嘅。 识唔识唱一两句啊？ 好似唔系马路天使系咪头先嗰只啊？头先嗰只好似系星光灿烂， 但系我识听，我中意听。 哦，你中意听， 哦、你中意听。我哋头先嗰只好似唔 系， 嗰只唔系马路天使嚟噶，星光璀璨好似啊。我哋仲要齐到咁样， 星光灿烂 系咯，表 咗去啊。好，我哋问下以心先，以心啊，你想有咩点唱啊？今日 我想点唱俾我妈咪，因为今日佢生日。 哦，妈咪叫咩名啊？ 杨静娴。妈咪， 杨静娴妈咪，佢平时系咪好静噶？ 唔系， 佢 好恶嘅。 佢好恶噶，我唔信。桂花田姨姨都话自己好恶嘅。 我唔恶噶。 系啦，所以你都系知唔好信嘅。 乖啊， 有冇闹你啊？ 佢有时啊。 有时。 咁你有冇嘢要同妈咪讲啊？妈咪生日。 有，我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 咁点先可以快乐啊？ 就系我唔可以成日咁曳咯。 有啲咩事系曳噶？ 系啊， 成日我成日发脾气咯。 你发咩脾气啊？你好多气要发嘅咩？ 系啊。 例如咧，你咩事你就会猛整噶？ 有时我有啲唔如意嘅事就会。 即系譬如同学唔同你玩， 发敏感，跟住佢就会闹我。 哎呀，你做咩有啲唔如意嘅事啊？ 你好深啊！你用呢个字，睇怕我哋都要同你讲话。阿心心啊，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噶啦，真 系。系啊，我哋要有广阔嘅胸襟咧。 系啊，但系如意又可以吉祥，真系。好啦，你唱只生日歌俾妈妈听好嘛？ 好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momm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呀，冧晒啊！ 你睇下心心几好啊，一啲都唔吝啬，一话唱啦，即刻唱。 系啊，多谢你，心心，继续同妈妈玩多啲啦吓，拜拜。 拜拜，我 check 咗啦，头先我就真系明白。 唔系咯，我哋错晒啦，真系。 星光灿烂。 系咯，虽然我哋唱得好动听啊，真系有激动啊，真系。 真系好动听。 好动听，好激动咯。 我哋不如开一个新嘅环节，叫做卡拉 OK 唱错歌啊，即系你讲一个歌名，但系你要唱另外一首歌嘅。 我认真谂过噶， 系嘛？ 唱外语歌。 即系点为之？ 一分钟学外语歌。例如我今次喺台湾，我咪话自己匿埋咗嗰个卡拉 OK 嘅电话亭里面咧，我唱闽南话啊嘛。咁对我哋嚟讲，呢个外语系好难学噶嘛。 系。 咁你就特登要 唱， 系啦。嗱，你可以试下噶嘛，你唱法文啊，唱日文啊，我哋嚟个一分钟 copy 唱外语歌。 我有试过一个演出咧，要唱一首法文歌， 系， 哇，难到嗰个地步咧，系，你即系喺度拼音咧，又要扮到自己，哇，好有法国人啊，有嗰种咁嘅感觉啊，字你都唔知自己喺度讲。 最后你咪都系唱咗《斯巴黎铁塔》啊，嗱，睇拭目以待啊！再听到个听众先系边个 ？Hello，Hello， 刘太， 系你好啊， 系你好啊。 我是 刘 太啊， 刘太你好，有咩想点唱？ 阿祖啊，系 系啊，诶，喂，阿仁先，跟住叔叔，跟住叔叔，怪花田姨姨有个，嗯 ，Hello 你好，你系边个啊？谦谦啊？ 谦谦， 你就系谦谦啊，最中意红姐哥哥嗰个啊嘛，系啊，谦 谦， 我哋 记 得你啦， 谦 谦。 系啊， 谦谦， 系啊，佢要话俾红仔叔叔听，佢话佢好翻啊，出咗院啦。 啊，系 啊， 啊，我哋话你要打翻电话俾我哋噶嘛，谦谦 啊， 啊，你留咗院几耐啊？ 你去咗 几 日？四日。四日。 四日啊？有冇日日喺酒店食早餐啊？ 有 啊。有啊，系啊，咁你而家你系咪？ 嗌嘢食得噶啦， 系啊，可以自己揿掣嗌嘢食噶。咁你食咗啲咩啊？ 通心粉、奶粉。 哦，通心粉、通心粉、奶粉。 哦， 奶粉。 通心粉埋奶粉啊！ 咁你妈妈咪即系陪足你四日咯，系咪啊？系咪啊？ 谦谦， 谦谦，系咪妈妈陪足你咁多日啊？ 系啊。 嗱，好辛苦噶，妈妈知唔知啊？咁你有冇同妈妈讲多谢啊？ 你家喺屋企啊？系啊，你好似好开心咁啊，应该真系身体又好翻晒啦， 冇晒事啦，系咪啊？咁啊好咯，有冇去玩啊？咁样 系啊， 系啊，有冇去玩啊？ 冇住，因为放假， 因为放假，我哋唔敢带佢四围去啊，因为都惊佢即系抵抗，再病咯， 再病多次，咁又唔好嘅，系。但系咪听日系咪后诶礼 拜一 翻学啦？ 系啊，星期一翻学啦。 哦，咁做晒功课未啊？ 做 睇 功 课 未啊？ 就晒。刘太，咁你唔好咁担心啦，而家系咪啊？ 系啊， 而家我就好啲咯，即系屋企陪下去玩啊，咁样就真系唔敢带佢四围去啲人多地方。 我上次嗰个咩唔舒服，我唔记得咗。 肺炎啊！ 系 啊， 肺炎、啊。 即系因为咧，你真系个药，即系会弱咗少少噶。 我真系要 keep 好啲先啊！即系冷气嗰啲咧，你屋企开唔开噶？ 都开嘅，因为要我哋 31度啦，而家都要开啦， 系啊，要开啊，同埋要开空气清新机咯。 空气清新机咯，但系其实冷气又我就唔想尽量唔好开嘅，即系空气冇咁好噶。 你怕冻啫，你 唔系啊，真系佢肺炎啊嘛，其实真系唔好噶。 总之佢而家呱呱叫啦 ，OK 啦。 但系佢好精神啊嘛， 系啊，听到佢咁精神，我哋都开心啊！多谢晒刘太你嘅电话，天天继续努力啦， 好 嘛， 拜拜。 好啦，呢度有 Lisa， 佢话想点唱俾佢喺美国嘅 Lisa 咧，佢想点唱俾妈妈？佢话咧，第一个星期咧，五月第一个星期咧，佢89岁生日啦！ 哇 ，Lisa 喺度咧，祝佢 Lisa 嘅妈咪啊 ，Lisa 妈咪 喺度祝佢咧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好挂住佢啊，因为佢喺美国住啊 ，Love you so much， 妈咪。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way you roll your eyes.Takes me back to a better time When I saw everything is good But now you're the only thing that's good Trying to stand up on my own two feet This conversation ain't coming easily And darling I know it's getting late So what do you say we leave this placeWalk me home in the dead of night I can't be alone with all that's on my mind You say you'll stay with me tonight Cause there is so much wrong going on outside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way I wanna cryIt makes me think we'll make it out alive So come on and show me how we're good I think that we could do some good、mm-hmm. Walk me home in the dead of night I can't be alone with the can't be alone with all that's on my mind。 Walk me home 啊 ，Pink 啊，仲有几个点唱嘅，呢度有个 Macy 咧就话啦，细姨 Macy 想点唱俾二生女企我听，祝佢五月一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系啊 ，Hebe 话咧，佢话哎呀，今日咧佢放假，好彩今日享可以享受到阳光。佢话嚟紧落雨落九日啦，希望咧放假 唔系话落九日啊， 系啊， 真系噶， 系啊， 哇， 好崩溃啊， 系啊。跟住阿 Kaby 咧就话到想点唱俾今日生日嘅 Cat Cat 啦，同埋 Woody 听啊，祝佢哋生日快乐咧，就身体健康嘅。咁啊 ，Hebe 咧亦都话啦，今日放假可以享受啊，头先嗰个 Hebe 咯，系啊， 系啊，多谢晒大家嘅点唱啊，嚟到 Happy Friday， 希望大家落雨唔落雨都好啦，有个开心嘅周末啦， 落雨咪担遮咯，冇问题嘅，真系 室内玩咯，可以嘅，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未睇电影嘅，快啲争取时间去睇啦， 拜拜，拜拜。